生像我般凡，与你多么之间，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系一月四号啦，2023年一月四号，咁啊，农历咧12月13嘅，咁啊，继续咧。在晨光第一线入面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起起身，咁喺星期三嘅早上，咁大家一起咧加油努力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吓。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咧，爱嘅力量咧系非常之大嘅。爱嘅力量大到系点咧？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咧变得更加有力气，无论系即系肌肉嗰啲力气，定还是喺你工作上面、喺学习上面、喺你处事上面咧，更加有精神嘅力量咧，去到做好每一件嘅事情。系嘅，系嘅。如果你懂得利用呢啲爱嘅力量咧，系可以令到你发挥得更加好。个问题就系、先决条件，你要知道你自己爱啲乜嘢先。如果你自己本身对我都样样冇乜所谓啊，是但啦，呢样要唔要冇所谓啦，咁样咧其实就都几弊嘅，好难发挥到咧你自己嗰个嘅所长，因为你冇乜动力啊，所以我哋先要咧就知道啊自己爱嘅系啲乜嘢，无论系人啦、事情啦、物件啦，定还是你嘅兴趣，都要揾翻啊属于自己最喜爱嘅，亦都负担得到嘅。然后咧就可以倾巢而出咁样豁出去你嘅爱，令到你嘅身体嘅小宇宙得以爆发咯。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外面十六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4%的。个个都想安居乐业的，如果没有定时验楼啊验窗呢，就有机会造成楼宇失修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对于验楼呢，其实呢都是必须要的。但是大部分的市民都知道了，大家一定呢是对这样验楼啊各样东西呢就不是很认识。为什么 Coffee Time 会找你这个验楼来讲一下呢？这样。如果不想浪费时间周围去问的话，其实现在只要去到屋宇署的网页，就可以直接将验楼验窗的难题呢就向一个倾偈的机械人，他的名叫阿彪。真的，即是好像平时街坊的阿彪这样。可以问阿彪，阿彪还可以帮你直接查询一些譬如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合资格人士的名单，以及就验楼啊验窗大概的参考价目等等。还有阿彪呢不睡觉的，24小时就为你服务。例如我现在拿起个电话可能找阿彪的话，我问个问题他都答到我的。好啦，呢个亦都系屋宇署嘅吉祥物阿彪。咁其实呢就系一个即系佢个人物设定啊，系一个呢就鍾意学习楼宇安全知识嘅小朋友嚟嘅。梦想呢就成为一位嘅建筑专业人士。咁所以呢我哋问佢嘅时候呢，佢本身都已经满腹经纶㗎啦，可以同我哋不断咁样去到对答。嗱，佢主要呢嘅功能都係隨時為我哋解答呢，就譬如係強制驗樓啊、驗窗嘅計劃等等嘅問題啦。另外亦都可以解答一啲譬如收到驗樓、驗窗警告信，喂咁收到點算啊咁樣。點樣先知道單位有冇驗過樓啊、驗窗通知等等嘅狀況，其實都可以問阿彪嘅。而且阿彪呢仲可以支援繁體啦、簡體啦，以及呢就英文，咁亦都會因应住我哋嘅要求啊，咁啊作出好多唔同嘅回答嘅。不过个人资料方面咧，阿彪咧都会帮我哋好好地保管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一千个放心啦。咁如果你喺验楼上面嘅话咧，都有啲难题嘅，验窗啊，各样嘢应该点样搞啊，会好啲，你又唔知嘅话咧，不妨咧担定凳仔可以对住个电脑前边咧，就揾一揾呢个屋宇署嘅 AI 机械人阿彪。 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声当中充满意思，漆黑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你从来不管碰上任何事，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 中给我最前排位置。 施曼一首嘅作品《前排位置》，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古代战国的时期，秦军啊围攻就系赵国的国都。赵王大家都知啦，即系六国大封相啊，赵王就向人求救，向边个呢？向人啊唔得嘅，要向第二个国家求救。向呢个魏国就求救啦噃。喂喂喂，唔掂啊唔掂啊，快啲过嚟帮手啦！咁啊，梗系唔系打电话啦，即系飞鸽传书又好，或者搵啲使者啊，要即刻跑过去都好。魏王咧就收到个飞鸽传书啦，唉，大事都嚟埋，但系佢就话到啦，喂唔掂啊，秦国真系好劲，算罢啦，算罢啦，不如你投降啦咁样。咁啊，赵王啊，梗系嬲啦！我叫你嚟帮手，点解倒翻转头你劝我投降咁样，搞唔掂。佢又梗系心谂，你又未烧到埋嚟只眼嗰度啦，未俾人剃眼眉，你梗系冇乜所谓叫我投降啦。他朝咧就系君体也相同啊！正喺赵国嘅一个齐国嘅人啊，佢嘅名叫做鲁仲连，用事实咧就说服咗赵王，咁啊坚定嘅赵王抗秦嘅信念。真系咁啊！呢一个嘅魏国咧，咁啊叫阿赵王咧就喂你投降啦咁啊！赵王谂下谂下，原来咧都受到呢个唆摆，都喺度谂，哎呀，其实都系咪投降？搞唔掂我唔够嘢打，投降啦，投降！好彩有呢一个咧，齐国人啊，阿鲁生，咁佢咧就说服咗赵王，打消咗呢一个咧就投降嘅信念，反而咧就坚定咗佢抗秦嘅一个意念。最后啦，咁当然长仗打得好啦。长仗点打呢就唔系关键，反而咧就令到秦军咧就撤兵。阿赵王非常非常之感激嘅呢一位姓鲁嘅人，如果唔系得佢当头棒喝嘅话咧，咁啊相信成个国家赵国嘅都送咗俾阿秦国啦。咁啊想要答谢佢啦，咁啊但系呢一位仁兄咧啊拒绝封赏，几奇怪。佢就话到啦，一个真正嘅君子。应该咧就系排难解分，去到咧就系为大家出谋贡献，做一啲啱做嘅事情，而呢啲事情咧，并唔系为咗得到金钱或者一啲嘅利益回报。所以咧，佢都话到排忧解难， 忧是指忧愁的事情，难呢是指困难危难，排除忧愁解除危难，其实即是在我们身边总是有人呢愿意很努力地去到付出啊，无私地奉献，这班人呢他看到不是只是为了一些金钱，也不是单纯为了奖赏，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做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仁，有些应该要帮的就要帮到底咯。 朝在月光的枕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看压到地老，在白昼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还外带烤鸡，明明蜜蜂空淡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思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来慢慢的咀嚼，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模糊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思 半钟之前揾你呢首嘅歌，佢嚟自邝星宇嘅《慢慢咀嚼》。如果你食紧早餐啊，都系一个温馨提示，慢慢咀嚼噶。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白权老师早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极右政府上台之后，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到访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圣殿山，引发巴勒斯坦强烈不满。本格维尔在警员陪同之下在清真寺外围散步，他形容圣殿山向所有人开放，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威胁。以色列官员表示，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klinik pemerintah dan swasta yang ditunjuk, stasiun vaksinasi di beberapa rumah sakit pemerintah, atau membuat janji temu dengan dokter swasta.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tersedia untuk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di lokasi yang dipilih. Vaksin COVID-19 sangat efektif dalam mencegah kasus parah dan kematian. Jika Anda belum menerima vaksin atau menyelesaikan rangkaian vaksinasi, Anda dianjurkan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asi sedini mungkin dan menyelesaikan semua dosis yang dianjurkan. Untuk lebih jelasnya, silakan kunjungi www.covidvaccine.gov.hk.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当然咧，亦都会有白元浩打俾你啦。咁啊，继续咧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寻日夜晚点啊？呢一觉瞓得好唔好咧？ 你听我咁样个反应都知啦。 哎呀，又做乜嘢啰啰挛啊？ 最近都有啲嘢要处理同埋决定啊，咁啊，跟住啲瞓觉时间咧，搞到好颠倒啊，嗱，譬如咧，即系晏昼要做嘢做咗，咁做到夜晚食完晚饭，咁大约9:00咧，突然之间咧想瞓觉，大件事啦，摊落床瞓咗，即系谂住挨下啫， 系啊， 要，但系咧一瞓咧12:00起翻身， 哦， 即系譬如我大约9:00-10:00瞓咗个零钟头， 嗯。 起翻身，咁就大件事啦。一起翻身之后，你瞓唔瞓得翻啦？唔系成日瞓得翻啊嘛。跟住喺床度点下，点到2:00，咁就弊卡火啦。呢、這个时候咧，嗱，你眼瞓不如瞓啦。第一瞓咧又惊唔知醒，咁但系你唔瞓咧，起身做嘢，跟住又回到天光。 系啊， 咁所以咪好尴尬咯。就算嗰瞓得着咧，都会好唔入睡到啊，即系唔系好深层睡眠，因为又惊起唔到身。咁如是者呢排都係咁樣。 我就尋晚呢，其實9:00嘅時候呢，即係一坐低就唔想瞌着咗，瞌咗個零，我諗都差唔多挨近11:00啦。 跟住 先係啊，先至去起身呢，你知一起身嘩咩事，即刻睇幾點先咁樣。哦，好彩。你知道我哋呢啲有驚恐症啊，突然之間會唔會遲到啊，好驚㗎。跟住見到我個時間都 OK， 咁即刻又執定今朝翻工嘅嘢啦。我試過有一次咧，下晝嘅時候瞓著咗，下晝嘅時候瞓著咗啦。咁然後咧，當我突然間一起身咧，係擲醒嘅。咁啊望一望個鐘嘅時候咧，我真係唔小心嗌咗出嚟，哎呀遲到啦咁樣。因為見到我鐘六點幾， 就係晏晝6:00。 係咯，晏晝6:00。即系嗰个咧精神状态，其实嗰一下咧，哇！我真系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啊！ 啊，你有冇试过咧？就系咁样咧，瞓觉啦，跟住醒咗嘅时候，突然一起身嗰下咧， 你突然唔記得咗自己係即係個時空係乜嘢，即係你唔知道自己喺邊啦，唔知而家幾多點啦，唔知道做緊啲乜嘢啦，喺突然之間擘大眼，就有一個咁大嘅問號問自己，你有冇試過？ 咦，我又冇喎， 冇試過啊！醫生，我喺邊個啊？我喺邊度啊？我喺度做緊乜嘢？呢、這個感覺咧好強烈嘅，係完全即係所有嘢咧好陌生啊！咁但係咧，即當然咧。隔得十零廿秒之後，當你個人一回魂咧，叫做一醒翻嘅時候咧，啊咁你就知道，哦，而家喺屋企，哦，而家係朝早定夜晚，哦，而家喺晏晝定點樣，咁你就醒翻，哦，因為我正話瞓咗下，咁你就會突然之間咧，啲回憶就翻嚟。總之咧係有一好短嘅時間咧，係完全失去咗所有嘅常識咁滯嘅，就係知道我喺邊度，呢度邊度嚟㗎咁樣。好似排嗰啲失憶症嗰啲咁樣。 哇！咁我又真係未試過喎，咁會唔會好驚啊？咁樣 有少少恐慌㗎。 係咯， 即係會有少少恐慌嘅，即係都試過三幾次㗎，喺咁多年裏邊都 哇， 好深刻㗎。 係徹底迷失喎，其實有一下係唔知自己去咗邊咁樣。 咁又未至於到徹底嘅嗱，起碼知道你會問得出，用語言問得出啊嘛，我喺邊度？你會講得出呢幾個字，即係個語言能力都仲喺度。咁同埋你都仲會好奇身邊所有嘅嘢嘛？你只係唔知呢度係邊度啫。 嚇，咁都幾好喎，對身邊嘅嘢可以重新再認識喎。 可能係喺嗰個 reset 功能啊，即係電腦咧。 咦，係喎， 你都要去 reset 一次啊，即係開得耐咁樣。 係咯， 即係自然咧。就幫你 reset 一次，哦，又嚟過咁樣。 係啊， 咁都係都幾好嘅，等自己唞一唞啊。 係啊，我覺得人腦咧好多時都應該要俾啲機會佢即係休息。如果休息咧，唔係話淨係瞓覺嗰只休息啊，即係要清空一下。即係我哋好似電腦咁，你開得多咧，有陣時真係可能會需要重新再 reset 啊，咁樣先搞掂。即係好多 bugs， 我覺得我哋個腦有陣時都 你等於你用嗰啲 SD 卡咯。 係啊， 用得耐咧。又话又话满咗嘅，又唔系、啊，明明仲有个就系佢话俾你听满咗、 啊。你都记得噶？ 系啊，跟住 format 咗一次，咪用得翻咯，即系就 系 咁样。 好彩录音嘅时候用两张 SD 卡录咋，佢无啦啦停机，几咁尴尬？你唔通同个嘉宾讲，喂，唔好意思，部机停咗。我哋由头先嗰句再录过， 我哋系唔会嘅吓，我哋 系 唔会嘅， 我哋好稳阵噶，就系、是、为咗防嗰啲机器突然之间话俾你听佢敷咗啊嘛。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咁樣嘅經驗，所以而家咁樣話瞓得唔好啊，扎醒啊，咁有時某種程度上，你醒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啊，起碼我知道我喺邊啦。 係啊，係啊，係啊。 瞓得唔好啫，但我喺屋企咁樣。而家係凌晨，你起碼有呢啲咁樣嘅概念喺個腦袋裏邊。 係啦、啊，咁啊，最緊要就係聽眾而家扎起身嘅話咧，就要話俾你聽啊，六點九噶啦。 係啊，咁啊，翻嚟啦，翻嚟。 係啊，要出門口啦。 翻嚟傾啊！ 好，一陣翻嚟再傾過，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唔知道你朝头早会唔会喜欢啊？用呢个水果去到代替就做呢一个嘅早餐呢？如果系嘅，边一种嘅水果系特别啱你呢？唔知道会唔会系香蕉呢？如果系嘅话，你又可以听埋。嗱，香蕉同埋奇异果，点样可以用肉眼判断出嘅甜度高定系低呢？当香蕉和奇异果咧，嗰、那个触感较为即系你揿入去，咁又唔好下揿到佢淋晒啊！即系你摸落去嘅时候咧，觉得佢软身少少嘅。啊，见到个香蕉皮啊，生晒梅花点，呢个大家都知啦。呢、這个咧果然咧就是熟透嘅表现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喺超级市场同埋生果铺啦卖嘅香蕉同埋奇异果咧，嗰、那个手感啊都系比较上硬身嘅。香蕉又未见到呢啲嘅叫做斑纹。咁喺呢个时候。点知道佢将会系好多斑纹嘅香蕉呢？咁样，第一就系靠呢个形状啦。香蕉嘅果实最初咧就系向下生长嘅，跟住先至会慢慢咧就反方向弯曲咁样去到生长。所以咧，直不甩嘅香蕉啊，即系啲香蕉有啲 curve 回力刀咁样，但系直不甩嘅香蕉咧吸收咗更加多嘅阳光。 香蕉的營養就會更加豐富，肉質就會更加實，而且呢就少啲嗰個黏稠的感覺。所以原來直啲的香蕉呢是比彎的香蕉呢是甜的。根據統計那個粗幼亦都是的。粗的香蕉呢是會甜啲，即係你見嗰啲咩皇帝蕉，哎真啲唔記得咩皇帝蕉，啲人就說哇皇帝蕉粗啲啊甜啲啊咁樣。所以揀嘢時間呢不妨喺佢未有斑點嘅時候就已經揀直啲嘅粗啲嘅香蕉，咁樣呢就可以幫得到你啦。香蕉持续在湿温底下就容易变色的，适宜就是很简单，拿一些纸质的东西包住它就可以了。其实去完快餐店的那些纸袋给你拿它来包住香蕉都已经是可以的了。你都可以考虑一口像街市那样拿一个钩挂起个香蕉，令到香蕉就不会那么容易压坏，这些都是好的方法来的。等啊等，有阵时就买一啲香蕉翻嚟，就要等咩啊？等到佢出斑点先至食。最紧要就系识拣，出斑点之前点样拣到系甜嘅香蕉咧？呢、這个就好关键啦。希望你记住呢啲嘅窍诀。 当一切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6:49啊，温妮呢首嘅作品系 One Promise 嘅《愿意等你》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朝头早咧都有啲专家同我哋讲下嗰啲减压嘅方法，咁啊会唔会有啲方法又真系啱你使咧？可以大家一齐咧啊留意一下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咁啊当然啦就系揾嚟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喺新嘅一年。讲下生命嘅意义，哇！ 喂 ，Happy New Year！ 生命嘅意义，我哋探索下呢一个生命嘅奥秘。 我专登拣噶呢个题目，因为喺新嘅一年，每一年咧，我自己都会去睇下，即做完大事回顾之后咧，就要谂下自己今年咧有冇啲咩新嘅方向。 有冇啊？有冇啊？你有冇啊？ 都有嘅， 都有， 系啊。 我今年有啊，我今年 去谂下去边度旅行。 呢个都系，喂，呢、這个都系一个 mission 啦，系咪先？我都有啊，我都有俾 mission 自己。 点样增值自己咯？ 增值自己系啊。 認識多啲朋友咁樣咯， 啱啊，好好啊！你今年 我希望你今年全部做到。 好啊，多谢你啊。 系嘛，咁今日我哋讲下呢个新嘅一年，又讲下呢一个 生命嘅意义。 我哋生命嘅意义今年应该就系点 安排啊？点解会讲生命嘅意义呢？因为其实成日都话啊、哦，我有压力先去减啊，即系有困难好负面咁样啦。其实点样去令到自己咧个生命能够感觉到有意义咧，有人生方向咧、 嗯？ 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去将我哋咧好似成个人个 body 咧系好强咁样啊，即系嗰个抵抗。能力好强，咁因为咧，其实有唔同嘅研究讲紧啊，当你揾到人生嘅方向同生命觉得有意义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嗰、那个即系你会有较强嘅抗逆力去面对压力同困难嘅、 嗯。 我哋成日都讲抗逆力啦，点样去抵抗逆境嘅能力啊嘛，系、 嗯、 啦。咁但系原来你当你寻找到人生方向同生命觉得有意义嘅时候咧，自自然然你就会有拥有较强嘅抗逆力去面对压力同困难。咁同埋咧。你當你找到呢個方向的時候咧，你點樣保持你個心同埋個生理嗰個健康？呢、這個都是有關係的、 嗯、 再係就係話啦，咦？當我有人生意義啦，我自然就會有一個好即係或者提升我在生活裏邊嘅滿意度同埋幸福 感。即係最起碼冇咁容易迷失先。 係啊，都喂、這 個、 你對人生有滿意度同幸福感喎、啊，點會迷失啊？ 係啊， 你點會聽到一個迷失嘅人講話？我好咪幸福感、啊？ 因為真 係 咧，好多人咧翻工啦，攰啦，係咪先？然後可能翻到屋企咧，又發覺，唉，屋企可能又有啲唔如意嘅事情發生啊，個人咧就好容易咧跌咗落深淵嗰度。 都係講緊成日話成日棘咗喺嗰個結嗰度啦，係啦，咁你要幫自己解咗個結啦。頭先咧，另外仲有一個就係話咧，當你揾到人生嘅即係生命嘅意義嘅時候咧，你會更加有動力去面對人生啊、 嗯。 人生咧唔係淨係得一個好嘅，即係方向噶。你人生嘅奇妙就係你會經歷唔同噶，有高有低，係、 嗯、 一條拋物線嚟。 人生咧其實咁樣先就係好玩嘅。如果唔係真係一潭死水咁，唔通你又想要咩？係咪先？ 中咧，我今日点解想揾呢一个 point 出嚟讲咧？因为啱过圣诞，亦都嚟紧咧就新年。 系啊， 咁 去神都 好多时，我哋就会跌咗落去一个咧一个购物主义里边。 哦，系啊， 即系我讲紧生命嘅意义咧，究竟系我。讲紧系一个享乐嘅主义啊，定系你系一个实践性嘅一个生活啊？ 嗯， 即系其实点样咧？即系话我美好生活同呢一个物质生活咧去打交啊？ 嗯， 因为好多时咧，尤其是依家年尾呢啲时候咧，嗰啲物质主义咧、 啊、 就出嚟啦， 系啊，因为嗱，美好嘅生活咧，同埋呢一个物质嘅生活咧。是可以唔掛鈎 嘅， 有啲人會覺得喂，我有啲物質嘅話，咁咪美好嘅生活咯，唔係內心空虛，咁就唔叫做美好嘅生活，即係叫做富裕嘅生活。 係 啊， 但係心靈可能係有啲空虛， 心靈係貧乏嘅。 係啊，但係咧，我又想即係澄清一點先啦，即係唔係話完全好似 嚇、啊、你我否定咗話頭先我嘅説話。 唔係唔係，我想澄清一點就話我唔係話要去買嘢或者有物質嘅生活就係唔啱，係啦、 啊， 即係以前咧即係道家即係嗰啲墨家嗰啲人咧就可好節儉嘅，即係所有嘢都麻衣即係粗茶。淡飯 太辛苦啦， 就係好辣咁樣咧，就呢個修練啦，係咪？咁但係咧就講緊話你係咪會好容易代入咗落去？就係話咧，我自己都有一段時間啦，即係我雖然係一個即係社工啦，都有學過精神健康啦，咁但係我都曾經有段時間咧會好 迷失。 系啊，即系你会去买嘢啊，系觉得好似物， 我睇你唔出、 啊，去啊， 你曾经何时都试过 系 购物狂 嚟 噶 嘛，系啊，都会即系嗰段时间可能做嘢压力啊，或者识 得你 迟 啊，嗰阵时应该买多啲嘢俾我嘛， 系咩？系而家改晒啦，因为我学识咗生命嘅意义咧，系来自心灵啊，而唔系你去买。一个好贵嘅手袋孭咗出嚟、 嗯嗯， 我真系试过好多次咧。其实我而家宁愿孭翻个布袋嘅啫、 嗯， 因为我自己舒服就得啦，而唔系话系咪即系要透过物质 又够大系咪先？ 系啊，尤其是譬如小朋友咁样咧，我希望佢有一样嘢去学到嘅时候，我唔系话我透过一啲物质去奖励佢。嗱、 嗯， 你读书进步咗咧，我就买乜嘢俾你啦。咁、其实呢一个心态咧，唔系能够 long last 啊。即系我好想带出就系话，我希望即系因为咧，心灵嘅富足咧系实在好多。 一个重要嘅亲子时间都可以系礼物嚟嘅，系咪 ？Exactly、嗯。所以我就话啦， 你而家就嚟過時過節啦、 啊， 你寧願買好多深溶海味俾你屋企人，定、 嗯、 係你煮即係、就是、一齊煮一餐飯，同屋企人去食一餐好寶貴嘅飯、嗯、尤其是團年，係咪啊？即係嚟緊 難啊，真係好難。新年我諗而家香港， 我諗媽媽爸爸會寧願見到你翻嚟，無論食咩，係佢食住嚿番薯啊，番薯都甜噶啦，佢、 啊、 可能食住嚿番薯都甜到。流啊，系、 嗯、 啊，咁就即系所以头先话即系讲紧生命嘅意义咧，其中即系好想，尤其是喺而家呢啲时节咧，我哋应该集中翻喺去丰富翻自己心灵嗰个嘅，即系讲紧我哋讲紧一个实践嘅生活，而唔系一个物质嘅生活。咁其中咧就系话哦，如果系公司嘅，我哋当然啦，派下花红， 哇 老板请食饭。是开心的。咁、 啊、 但係再。 我冇花红啊老板请食饭都 冇 花红。 我由头我哋做呢一行都真係冇花红呢样嘢我从来冇经历过。咁但係我咁样去諗啦如果譬如我同小白系同事嚟嘅如果我哋可以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嘅事、 嗯 例如我公司都有嘅一对 team 嘅同事呢各有唔同嘅强项。咁、 嗯、 我哋一起搞大食会、啊、你煮乜嘢我煮乜嘢。 哇。 together, 最紧要系乜嘢我哋可以一起去食一餐饭、 嗯。 我就嚟新年啦我哋同時都可以做團年， 嗯、 除咗出去食一間好貴嘅餐廳之外，我哋可唔可以大家可能嗌個盤菜啦？ 嗯、 啊，你啊不如切下生果啦、 嗯， 我啊整條叉燒啦、 嗯， 我同事整甜品係好勁嘅。咁、 嗯、 一人貢獻嘅時候咧，你明唔明啊？你又可以大家互相響認識咗，大家發揮到強項，亦、 嗯、 都珍惜咗大家一齊食飯嘅時間。咁呢 一 個心靈嘅富足嗰、那個享受， 嗯、 而唔係嗰個物質，淨係話我出去買個鮑魚啦。 啊 系咯，食翅啦，食翅唔好啊，咁啦，咁即系呢一个都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啦，甚至乎系我最近见到年尾啦，即系有啲机构搞就系话如果我有能力就可以捐一啲饭啊，俾老人家啊，我唔用捐嘅，我中用分享嘅、 嗯， 即系我有 share 系啦、 啊， 我可以 share 十个饭俾十个老人家，甚至乎我可以约阿白元浩，你得唔得闲啊？我哋一齐去派饭啊，不如，即 系 你明明 都好开心、啊。 我想讲话，如果我同你讲话。我送十盒饭俾你，同、 嗯、 我同你一起去做 分享咯。 呢件事嘅话，嗰、那个程度上，你而家就咁听，系咪已经好唔同？ 系啊。開心啊！我覺得即係聽落，其實就算唔係話淨係我自己啦，即係如果我帶埋屋企人一齊去嘅時候、 嗯， 大家都會覺得呢件事係一件開心嘅事。 呢、這個回憶啊，喺你嘅生命嗰個意義上面啊， 因為唔係喺我人生入邊，原來我嘅開心咧，唔係因為我得到。是因为我真的 有做过某一些事情而那种开心呢是很难得的。 即原来我做一条叉烧呢是我十九个同事都很开心的。啊、即我你明白明白、啊、我可以我可以嚟緊呢十年都很开心。喂我的同事就真的只是喜欢吃我叉烧啦。 嗯、 这样。咁同我去买一条很贵的叉烧回来是不是差好远呢那个感觉。 是啊是啊。 即我们不是说着重是不是物质我花了多少钱去买了那样东西回来跟大家分享。 嗯。 那当然可以啦。咁但是我也不介意。咁但是即是说如果即再深一層次嘅時候咧，喺你生命裏邊嘅意義，當你可以揾到更享，即係一個享受實踐性嘅一個生命咧，呢一個係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即係生活裏邊加多少少，都有一啲咁樣嘅做法咧。 係啊，新嘅一年希望大家咧就淨係唔好即係香港可能即係經濟比較上緊張啦，係咪先？即係時間成日都聽到有失業率咁樣，咁、 嗯、 但係即係嚟緊呢一年，大家都唔好淨係諗啊！我要得到啲乜嘢？大家諗下，我可以俾出啲乜嘢咧？其實有陣時人生就好似哲學一樣， 係 你越係諗住得到啲乜嘢咧，嚇你越得唔到嘅，但係好奇怪，真係好奇怪，你越嚟付出嘅時候咧。啊！唔知道你乜嘢都有嘅喎， 系 啊，人生真系 几得意，个天系会有一个回馈俾你噶嘛， 系、啊、 咪？ 呢个信念啊，大家又开心啦。 O K， 唔该晒 ，Circle。 O、okay, 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精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载住比利的灵柩离开比利舞会山道士主场维拉贝尔米罗球场。

好啦，咁啊，即刻咧又揾翻晨光交通天文台啊 ，Didi 喺度先。早晨 ，Didi。 早晨，小马好忙啊，今朝。 唔好咁讲，系翻工啊，个个都系会忙啲噶啦。咁但系出边唔知道交通情况忙唔忙咧？ 好彩，暂时咧，只不过系咧行上嘅塞车啊嘛，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啦。而路面方面咧，就只系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提一提你，有两个水管急修咧，需要封路噶，一个就喺佐敦嘅宝灵街，咁而家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啦。另外，长沙环嘅长发街啊，都系工程影响。长发街去翻苏屋村巴士总站方向，介乎宝安道至到广利道一段，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所以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咁大家留意住啊，呢啲即係突如其来嘅封路啊、爆水管啊，大家成日听晨光交通天文台都知㗎啦，耐唔耐呢会有一两单嘅，咁但係就係好快脆呢都见到即係路政又好渠务都好啦，好快脆处理咗啲问题嘅。 冇错，其实修路呢最紧要睇下系咪喺主要道路囉，你记唔记得啊，哇吐露港公路咁主要嘅道路、哇一修路呢不得了啦，塞到真係不得了。 呢 所以好 紧 要啦，所以主要道路呢就要更加快啲搞掂啦，咁呢啲冇咁主要嘅道路或者系冇咁多车行嘅呢，咁就变咗就可以冇咁紧张，咁但係都要留意，你始终本来行紧条路顺㗎嘛，你突然之间、有修路你都要急停啦。 系啊， 跟车太贴嘅话就好危险啦。 系啊，同埋有阵时都要留意翻啲雪糕筒嘅位置啊，咁、又或者有阵时原本两条行车线变咗一条行车线，咁要即系安全车速啦，最紧要啦。 冇错，咁小白兰张南隧道咪大家都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系啊。 嗱，除咗隧道咧，咁而家咧将军澳嘅朋友都有福啦，因为咧新巴同城巴咧就为咗服务呢个将军澳日出康城嘅市民啦吓，咦有两条新嘅巴士线特快嘅，两条啊，两条新嘅，咁有两条咧都。叫做新新地啦，有两条就系十月系开办嘅，咁、但系呢两条新咧就啱啱十二月尾咧开办嘅，咁呢两条巴士线咧新开办嘅咧就系790啦，同埋795，佢哋就叫做两条全新嘅康城快线。 康城快线啊，呢、个名好 好 标志性、啊，你一听就知道喺边度开啦。 冇错啦，喺790啦，就790同埋795号呢两条巴士线啦，就系、另外咧就去沙田嘅特快线都有两条嘅，呢两条我就早少少啦。即是早了两个月的十月到开的就 不算全新啦，因为十月现在都一月啦，两个几三个月啦，就是 798P 和 798X。咁有咩優惠呢？聽住啦，其實琴日開始啦，早知琴日開始講啦，由琴日至到一月十三號呢兩個星期咧，逢星期一至五就係、一年兩個星期，哇，半價優惠， 係 十幾蚊一程嘅都 講多次先，798P 七啦，係啦，790、795呢兩條就係全新嘅巴士線。 795 号另外 798P 和 798 交叉 X 呢就是十月开办的，这四条巴士线呢就会由昨天开始，即是当今天开始至到1月13号逢星期一至五一年两个星期提供半价的乘车优惠、半价都很划算，你十几元、你一半价、 半价、 半价乘车优惠呢就覆盖了这四条的指定，这四条指定的将军澳区的路线、凡是用成人、学生和小童八大通的乘客，或者是以新巴接受的电子支付工具的乘客都可以乘车优惠的、不过留意啦，记住啦，但是受政府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即是两元那些呢就没有再半价了，因为两元所以他说没半价都合理的，两 元再半价就一元， 所以就没有的， 一元买到什么？一元买到一只鸡， 咩 減價嗰陣時咪有一蚊一隻雞咯、 有啲食肆都好似係用呢一樣去招來招客嘅，係 啊，你嚟食晚飯啦，咁啊一蚊一隻雞咁、樣， 一蚊一隻鮑魚， 係 啊，所以都開心嘅。但係呢個咧就冇一蚊一個巴士， 係啦、 都要兩蚊雞， 係 咁樣再講一次啦嚇。咁啊巴士線咧有時間可以講翻詳細少少啦。790咧就係十二月同頭先講咗新嘅路線啦，由日出康城開，跟住就會經清水灣半島，跟住就去到觀塘、九龍灣、佐敦、尖。沙咀嘅摩地道，呢条特快线 记得 系啦，咁呢条线咧就系早上同黄昏咧都系开三班车嘅啫，咁正式嘅时间就自己其实喺上网睇到噶啦， 搭半价 系啦，早上同黄昏就每各开三班车，得三班车啦。好啦，795又系全新路线啦，又系由日出康城开嘅，一开就去到观塘、油麻地、旺角、美孚同长沙湾。 早上和黃昏咧就係兩班車嘅啫。 咦？呢個經利敦道 啊， 係嘛？ 係啊，係油麻地嘅經嘅，咁所以唔錯嘅，13.4嘅，哇！你半價幾錢啊？ 13.4啊，係啊。 不過真係，不過你咁咯，即係呢啲都係朝頭早得兩三班，跟住黃昏就由長沙灣去翻日出康城咁樣咯。 嗯。 即係你知啦，一來一回咁樣咯。係 係。 咁另外啦，呢兩條就新地啦，10月開辦嘅798P 就由日出康城。就經將軍澳工業村、將軍澳市中心去到沙田同埋大圍嘅， 係 另外一條咧就係798X 即係交叉啦，都係十月開嘅，就由將軍澳工業村由日出康城、將軍澳市中心至到沙田火炭嘅駿陽村。但係呢一個咧，你就唔好諗住由將軍澳工業村開到去火炭駿陽村，朝頭早一班。黃昏翻嚟一班係咪？但係依個比較特別㗎，記住啊！依、這、一個就係朝頭早由將軍澳工業村開，經日出康城啦，就有一班嘅啫。好啦，咁另外咧，由火炭駿陽村翻去將軍澳工業村同埋日出康城咧，都係朝頭早一班。 哦， 咁即係依一個就變咗唔係朝頭早同黃昏啦。 額滿啊，即止喎呢個。 係啊，因為得朝頭早咯，即係朝頭早開一班就係由將軍澳工業村經日出康城啦。你由火炭駿陽村都係朝頭早開翻一班，通常唔係噶嘛。通常你係會由日出康城去到大圍嘅話，日出康城就朝頭早兩班，大圍就有兩班咁樣翻去噶嘛。但係唔係啦，即係兩個都係淨係得朝頭早，就唔好諗住黃昏搭翻去咯。 即係諗住出咗門口啊，有。就到時間都係搭翻啲班，咁啊翻屋企咁啊唔得啦呢個。 係啦，總之就係 翻屋企又要搭其他啦。 係啊，冇錯。總之佢就係來回都係由朝頭早嘅，就黃昏就冇啦，講完啦。咁啊，記唔記得幾多號啊？你聽下講嚟聽下睇叻唔叻仔先。 790啦。 啊，係。 795啦。 冇錯。 另外咧就係十月開始嘅咧，即係新啲嘅咧，就係由798P。 嗯。 同埋798X 又要用翻啲呢個，即係798交叉。 叻仔喎！咁呢個優惠咧就由而家至到1月13號，但系呢巴士咧系逢星期一至五先有嘅咋，你唔好星期六日去走去搭啊油车可， 即系公众假期都冇噶。 系啦，公众假期星期六日冇嘅，只系星期一至五嘅啫。咁大家享受下呢两个礼拜嘅半价优惠啊，同埋新嘅巴士线即管捧下场啊。 系啊， 系咪多人搭先至 都睇到巴士公司嗰、那个即系努力系啲咩嘅？第一佢做半价咁，当然系即系俾市民可以有一个尝试开心啦，即系试下呢条路线都好重要。如果觉得啱嘅，咁啊多人搭嘅，咁呢啲线都有机会就系、是、即系长期。摆喺度或者加开班次噶， 开多几班都好紧要咯。因为你朝头早黄昏就着比较多，790有三班，跟住之后两班，跟住就得一班，其实就做多啲咯。 咁所以都巴士公司都想试一试，即系睇下嗰个乘客嘅习惯啊 ，O 唔 OK 咧？如果即系都发觉，半价个人流反应好踊跃，咁然后继续 keep 翻呢一架巴士喺度，但系又开始即系。佢哋通常都係咁啦，冇一半價，又多唔多人搭咧？咁啊都多喎、啊，跟住又可能會諗係咪個班次要再調整咧？但係如果發覺喂我半價冇人搭嘅。咁唔使諗啦。 不過咁樣，我覺得俾每一樣嘢咧，俾時間宣傳好緊要。點解我咁講咧？即係好似之前咧，我咪講過嘅，九龍塘地鐵上嚟廣播道嘅，佢原來開咗成兩個月，我都完全都唔知道早頭班車係六點半，以前係朝頭早七點啫嘛。好彩同事同我講，我頭頭搭咧都係得兩三個人嘅，知唔知啊？完全架車係吉嘅兩三個。哇！到而家你遲少少都冇閘冇位啊。所以其實俾時間啦，每一樣嘢都你冇可能一步登天嘅，係咪先？但係最緊要嘗試咯，幾開心啊！嗱，將軍澳日出康城嘅朋友，咁當然啦，你嘅住清水灣半島嗰啲都會受惠啦。咁啊，嘅將軍澳工業村嘅同嘅朋友都會受惠嘅。 嗯， 係啦，咁啊，想知道詳情，自己上網 check 清楚啦，好簡單嘅啫。咪或者上去新巴城巴嘅網頁啊，打去佢哋嘅熱線服務都會講得好清楚，話俾你聽邊度可以搭啊，幾點鐘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客户服務就一定會好好話翻曬俾大家聽㗎啦。 係你留意客户服務時間，好似過咗八點就冇㗎啦。朝頭早應該係唔知咪九點定十點到啊，因為琴晚我想打佢咧，八點後已經收咗工。 我見而家好多巴士 app 都有咩㗎嘛？ 哦，當然 app 係最清楚，但係啲可能啲長者咧，就中意打電話，或者有啲係習慣性。我唔係長者，我後生㗎，但我都習慣性中意咧，有啲交流啊，空氣中。 會用長者的方法去嘗試下揾下呢啲嘅路線咧，咁、我哋就知道啊，原來長者都會遇到咩困難，將心比己， 係啫，大家都係啦，開開心心，方便 方便，好啊，得，唔該曬 Lily，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你好啊，出邊天氣情況係點樣咧？ 喂，今日陰陰天啊，係啊， 哦、 又冇乜陽光咁樣咯，即係 聽住晨光咯，唯有。 系啦，唯有聽住神光咯。咁有陣時都係心靈自我安慰啊。意思係乜嘢呢？喂，咁啊，8000萬又唔係我哋啦。 係啊， 咁啊，見我哋準時翻工唔緊要啊，日日都有新希望嘅。不過今日真係陰天少少啊，咁所以有機會拗出雨咧，或者落出雨咧，咁啊轉個頭等小白咧講詳細天氣咧，再同 我哋讲下啦。咁可能呢因为天阴嘅关系呢睇緊温度呢好似都低一两度喎。咁啊 係咩 係啊。 即係着得件衫喎。 係啦咁啊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呢可能啊都要着多件衫啦或者呢着啲防水啊嗰啲啦即係因为有机会落雨咁你话喂唔鍾意戴遮嘅话可能啲防水嗰啲外套啊，或者嗰啲叫風褸咧，就幫得到手。 係啦，所以我都買咗件呢啲咧，即係俾仔仔又可以保下暖，但係佢咧有啲層咧可以隔水嘅，即係唔係太大雨咧，佢就咁一頂帽笠上去，跟住又件外套啊黐住個頂帽噶嘛，咁啊可以出街幾方便啊，又有型喎。 咁啊，唔好淨係買俾仔仔，買下俾自己都啱嘅。 咁啊啱， 都要送下禮物俾自己啊。 阿爸喺度揼住阿仔有件外套，唉、哎，到時真係陰公。 係啦係啦，咁啊自己都要對自己好啲。 啱啊啱啊， 偶爾告賞下自己啦，獎勵下自己，特別嚟到喂星期三啦，咁啊一個禮拜比較難頂嘅一日啦。唉、哎，真係今日食個靚早餐，或者咧對自己好啲，飲杯靚咖啡啊嚇，咁啊～呢、这个礼拜就会过得快一啲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市民讲。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嘅，早上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咁啊，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下周初大致系多云，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寻日咧，我都遇到啲一两阵骤雨，又冇带遮。天氣又開始吹咁，即係都容易冷親啊！所以大家聽眾都要小心啲。16度嘅氣温啊，而家係相對濕度咧75%嘅，咁啊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係屬於2至3，咁啊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學。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晨光大学入边啊，亦都揾到我哋啊陈佩斯医师啊，中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天气即系头先先啱讲过啦，系啊，寻日好似我自己又冇带遮啦，咁啊有啲冻冻地嘅时候咧，咁发觉新嘅一年咧都需要增强翻自己嗰个身体嘅健康状况，遇到呢啲突如其来咩冻咗啊、落雨啊，跟住气温突然间低几度咧。身體本身個底唔健康係容易病喎，咁所以即係2023年都想個身體好，聽眾都係啊，我都想大家身體好，係唔係有啲方法或者係保健嘅方式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又固本培元啲，咁樣會做得好啲嘅咧 ，Terry。 其實呢都係嘅，因為呢我哋冬天嚟講呢就係進補嘅好時機啦。咁而家呢其實到八六一月呢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年呢開始最凍嘅時間啦。因為除咗我哋之前過咗冬至之後啦，咁跟住呢就係呢小寒大寒啦。咁所以其實聽個節氣個名字就知道呢話好凍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哋最好呢而家呢時候真係去補身體㗎噃。 咁如果補身嘅話呢，咁我當然啦，我哋由細到大都係聽好多唔同嘅補品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如果要補身嘅時候呢，我相信都應該有啲簡單啲嘅食材，又唔使話好高昂嘅價錢都可以補到身。咁但係同埋時間就係嗰個補身呢，其實係咪成日都話溫性嘅食材先至係對身體會好，正話是有啲人好似我咁樣嘅，我較為濕嘅，我係咪要食返啲特別係乾嘅食物啊，唔好咁濕自己嘅腸胃啊，有啲譬如可能身體亦都偏向燥方面嘅。是咪又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嘅咧？定系大致上揾啲温性嘅食材，其实都已经补到身嘅咧？ 哇，小白真系好叻噶！其实当然都系跟我哋嘅体质啦。咁、其实头先都讲过几样嘢嘅。正常嚟讲，我哋而家就要去温补啦。咁所以咧，譬如我哋冬天嘅时候咧，最中意梗系打边炉啦，即系围埋一齐打边炉啊，咁样咁啊，因为啲食物又会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咧，其实打边炉咧，起码都一般都系咪两个钟啊？咁即系比较耐啲嘅时间咧。咁所以咧，啲食物咧，其实咧去烹制比较耐嘅时间嘅时候，就一般会比较偏温补嘅。所以点解又会话啊？如果感冒嘅时候，点解唔好饮老火汤咧？因为如果所谓老火汤或者即系煲咗可能两个钟嘅汤嘅时候咧，又系比较温补一啲啦。咁而咧，我哋其实食物里面咧，我哋之前都倾过噶，有时候我哋会建议可以食下鸡啊、羊肉啊呢一啲都系偏温补嘅。咁但系个问题就提出嚟啦，正路我哋应该食呢啲嘢噶。 系啊。 咁但系有啲人喂唔系、小白喂我好湿咁样。 系啊。 湿系咩意思咧？其实好湿咧，煮咁咧啲食物咧就冇乜味，要干净嘅。但系咧。 就有一樣嘢叫做虛濕。因為咧，我哋個濕係嚟自於我哋脾胃虛弱啊。嗱，脾胃咧就係負責去消化啦、吸收啦咁樣。咁、如果咧個脾胃比較虛弱嘅話，佢唔能夠咧好有系統啊、好有效咧將啲食物咧去消化變為氣血喎。咁唔夠氣去推動啲氣血行嘅時候，血液啊或者津液去行嘅時間咧，咁咧佢就會停滯不前咧，就變咗濕啦。咁所以我哋要處理嘅話咧，我哋就要健脾去濕啦。咁同樣燥都係一個呢、這個道理嘅，因為咧燥係咩意思咧？燥咧就係咧好乾燥嘛，佢就係咧唔夠滋潤，即係唔夠津液啊。咁、所以都係我哋要健脾胃先，因為脾胃好啦，佢能夠消化啦，咁我哋就可以食一啲温補啲嘅食物。如果你話我食啲啲就話要燥，食薑又即係含片薑又話會燥嗰啲咧，咁嗰啲朋友就話咧，就一定要先健脾胃先，食啲比較中性啲嘅食物會比較好啲。 咁即係其實濕同埋乾就燥啦，濕同埋燥咧都有機會係需要健脾胃去到調整翻自己嘅身體嘅喎。 是啊，咁就算其實我哋咧去食啲所謂温補啲嘅食物嘅時間咧，當中都會夾埋啲健脾胃嘅，因為始終温補嘅食物咧，佢會比較豐富啊，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啦，牛肉啊呢啲嘅。譬如牛湯，你諗下佢都會比較油多啲啊，食完會比較飽滯啲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我哋嘅脾胃嗰個消化力要夠強先得嘅。如果唔係，可能食兩啖你就覺得好飽好滯啦。 我仲諗住咧自己食材方面就冇乜特別大嘅考慮，我就係諗住個人濕啊，濕啊出去跑多啲步啦，出汗，然之後咪又可以去下濕啊。我係諗住呢啲方法嘅咋，係咪？ 咁當然係非常之啱。 啱啊！我以為謬誤嚟嘅添。 绝对啱，因为刚才讲啦，啲气血唔喐啦，咁于是停滞咗，就容易造成一个湿啊嘛。咁你跑步喐嘅时间咧，第一啲湿，即系你好似打个比喻啦，啲河水佢啲水唔喐嘅话，佢就停住喺度啦，系咪变咗死水啦？ 系啊系啊。 咁佢流动翻嘅时间，佢咪喐翻，咪有翻生气咯。跟住另一样嘢，我哋做运动嘅时候，我哋会出汗噶嘛，出汗咧亦都系将啲唔要嘅嘢排出嚟噶。 系。 咁所以咧，其实做得非常之好嘅。 咁 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嘅，头先你话喂系点样去？温补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温补最方便嘅方法咧，其实就系瞓 觉。哦，呀，呢个大班人听到之后咧，即系拍手掌啊！而家 系咪真系很便？因为咧，嗱，动物会冬眠啦，你知啲蛇啊，或者啲动物会冬眠啊，咁我哋人咧虽然唔冬眠，但系你冇发觉咧，冬天咧其实会早咗眼瞓啦， 系啊， 你都更加唔好想起身啊，系咪？比夏天嚟讲， 我一年365日都眼瞓喎 ，Terry。 你真系唔够休息，所以咪湿滞咯。 湿滞啊，阴哥，哎呀，中医师都话我湿滞啊。 系啦，咁我哋瞓觉咧真系好好嘅，你瞓觉咧其实个人好精神爽利。咁到其实呢个系一个。某程度係最便宜又係最貴嘅方法啦，係嘛？便宜就好似唔需要錢，是但係好多人都可能即工作時間太長啦，或者係冇乜時間去自己娛樂咧，都會偷翻啲瞓覺嘅時間嚟娛樂咯。 時間又係金錢，呢、這個又冇辦法啦嚇。好咁啊，但係如果即係講到食材方面啦，有冇啲譬如好似我咁啊，我咪諗，我都係賤命噶啦，虛不受補啊，係咪有啲咁樣嘅説法嘅咧？嗱，呢個我講我自己咋嚇。 嗱，呢個受苦咪同頭先個意思咯。其實因為咧嗰、那個，譬如頭先講，我都係濕喎，或者我都係燥喎，其實講到尾都係虛弱嘅。咁個虛弱就特別係頭先講嘅脾虛啦。咁我哋要補翻個脾胃，我哋點樣做咧？其實咧，中醫角度嚟講咧，有幾個，譬如中藥嘅話咧，有譬如人參啦、黃陵啊、白術啊、甘草啊、姜啦、紅棗啦等等，呢一啲都可以健脾胃嘅、哦。咁你話喂呢啲我唔識開藥喎、係嘛？咁我都唔建議大家自己去買藥材咧，因為未必適合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熱敷啊，蒲仔啦，係啦，陳皮啊、姜啊呢啲比較穩陣一啲，因為咧陳皮都係消滯嘅，或者保你茶啦，係啦，咁樣或者玫瑰花都可以，因為玫瑰花啲行氣啊，你知咧。我哋工作壓力大啊嘛，會好容易谷氣啊嘛，咁玫瑰花有啲行氣得嚟，佢係温嘅喎。嗱，其實好多花比較涼嘅，譬如菊花都會比較涼一啲。咁但係咧，玫瑰花就比較偏温，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去考慮，譬如加落啲保益茶飲啊，或者齋飲花茶嘅時候可以考慮。玫瑰花咁样咯， 都几得意啊！玫瑰花，玫瑰花唔系话你街边嗰啲玫瑰啊，唔系花墟嗰啲玫瑰，系药材铺嗰啲嘛， 系啊，用噶， 系啦， 如果唔系好多农药噶， 系啊，即系都要特别提一提啊。咁但系如果你讲开，譬如唔同食材嘅，头先听你都有提过，譬如系人参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想补一补身嘅，除咗人参之外，仲有花旗参，跟住又话夜晚食完个饭之后咧，有一啖燕窝，咁呢啲系咪都系好补嘅嘢嚟嘅咧？ 人心系其实咧，人心同埋花旗参咧，佢都系叫一种叫生津嘅，即系佢最主要咧补气得嚟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啊滋润啲，冇咁干噶。咁、 嗯、 人心的确系偏温少少，而花旗参咧佢就系偏凉啲嘅。 哦，唔同噶，原来 系啦，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点解啲人咧话，哎呀，我花旗參會受到啊咁樣，因為佢偏涼少少。咁、 嗯、 但係咧，我就會建議咧，即係可以兩樣都食少少啦，或者即係輪流食下啦。咁如果唔係 keep 住天涼嘅話咧，咁亦都唔係太好啦，係咪？ 哦，係啊。咁燕窩咧？ 燕窩係滋潤㗎， 滋潤。 所以係啦。嗱，其實咧，譬如燕窩啦，你見到佢煲咗出嚟，其實比較sticky 啲，即係嗰啲黏黏滯 啲 啊嘛，系啦，黏啲結啲嘅時候咧，其實呢啲一般咧都容易，嗱佢滋潤好強， 嗯、 但係佢係亦都係難啲消化，即係諗下入到身體入邊，佢比較難喐動啦。 嗯， 咁所以呢個就需要真係極都需要個脾胃功能比較強嘅。如果你話你嗰期消化力弱嘅話咧，燕窩就未必啱住啦。 哦，哇！即係每一個 case 咧，都係需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去揾食材嘅，所以成日都話咧，即係要揾翻自己個身體適合嘅方法，就要揾翻中醫師去到問咁樣。 系啦，咁當然啦，燕窩都係我哋平常買到嘅。你話，哎呀，我唔知自己得唔得喎，我又食咗添。如果食咗，你覺得啊都消化到，即係冇話特別好難消化，個胃好頂，咁冇問題咯。咁如果你話，哎呀，我真係食錯咗，食咗燕窩之後好胃脹好頂，咁都唔使咁驚嘅。一般咧呢啲情況，譬如頭先講啦，有啲普洱茶、熱敷下，一般都會消化處理到嘅。咁所以又唔使話太驚嘅。 嗯，普洱茶我都覺得幾好啊，咁啊男女老幼感覺上都好似啱咁樣，同埋你喺茶樓問你咩茶，普洱茶咧。通常大家都會認受性高啲，接受多啲，因為女士係驚涼啊嘛，所以要呢個咧，女士又會覺得你個人好細心啊，先拉普洱俾我都幾好啊嚇，係啦，係啊係噶，我都會嗌普洱，同你出嚟飲茶我都嗌普洱俾你，放心。 好 啦，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开会，协调应对中国疫情的措施。欧盟委员会表示，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之前接受病毒检测。發言人話：所有成員國同意在中國取消嚴格防疫政策之後，需要採取協調一致的方式來應對疫情發展。歐盟委員會建議的措施亦都包括在來自中國的航班上佩戴口罩，監測來自中國航班的污水，在機場進行病毒基因監測，加強測序等。發言人話，將會根據成員國的意見修改和採納措施，星期三的另一場會議會有更多討論。中方昨日表示，部分國家採取針對中國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科學依據，中方堅決反對試圖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達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將會針對不同情況本著對等原則採取相應措施。美国国会新一届会期展开，众议院一百年来首次未能够在首轮投票之中选出新议长，候选人要获得至少218票才能够当选议长，共和党掌握众议院过半数的222席，但是被视为热门议长人选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党内部分保守派议员反对之下，头三轮投票都未能够取得足够票数，得票甚至较民主党候选人杰弗里斯少。众议院对上一次未能够在首轮投票选出议长是在1923年，当年要经过九轮投票才有结果，而在選出議長之前，任何其他議程都無法展開。已故巴西球王比利的葬禮當地星期二在桑托斯舉行，經過24小時的公眾吊唁儀式之後，由消防車改裝而成的靈車載著比利的靈柩離開比利舞會、山道士主場、維拉貝爾米羅球場。

咁啱啦，有好嘢益你。 去相睇啊？ 去开工啊？ 但系放假唔系冇工程嘅咩？ 公司谂住成立一个巡查队，喺假期嗰阵进行工地安全检查，可以减低喺假期期间发生事故嘅风险噶。 但系我哋咧放假之前咧会做足检查，例如掹晒所有啊电器插头落嚟啦，收好咧唔用嘅电工具，同埋咧就系锁好电箱，加埋张贴警告牌，应该冇事噶。 但系我哋有风煤焊设施。仲有其他設備噶嘛？ 放心啦，我哋会将气焊設備咧储存喺指定位置，除晒气候，确保风煤樽咧已经系关紧，同埋冇留低火种先放假嘅。而其他設備咧都有做足咧相应嘅检查噶，所以无需要咧成立巡查队哦。 你冇兴趣就算啦，我揾另一个人陪新嚟嘅女同事去 check。 咪住。我谂谂下咧，觉得咧好想喺假期咧保持工地安全。等我嚟啊！ 好，不过提提你，嗰位女同事结咗婚噶啦。 吓！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十六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5%， 咦，好似同琴日差唔多， 差唔多，冇乜特别嘅信号处啊。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晴朗，清凉嘅吓。咁有一兩陣雨啦，有冇見到？好似又未過。 未啊，陰陰天咯，但係今日 係陰陰天係啊。不過咧，日間短暫都會有陽光嘅，最高氣温可以去到19度嘅。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嘅，大家小心啦。 系啦，咁啊，就嚟过年啦。头先钟哥都话，哇，办定啲年货啊，唱定啲咩啊，唱定啲钱啦，咁啊，封下利是啦，咁啊，呢啲都系基本盘嚟嘅，咁样咁啊，往后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啦。过年咧有几样嘢要做嘅，除咗咧食年糕咧，仲会睇贺岁片啦。但系咧唔好讲今年贺岁片之前啊，睇翻咧2022年啊，香港票房咧终于出炉啦吓。琴日嗱，你可能会话，喂， 都知啦，应该都估到啦， 大概啦。咁但系真正有个数字公布咧，即系嚟到琴日1月3日咧，先真系有个数字公布嘅。 头两位应该都系嗰两套噶啦， 系啦，西片嚟嘅，系啦。 你计埋外语片啊？ 梗系啦， 我呢个净系计港产添。哦，咁啊要听一听。 正所谓最高的枪一定系第一位啦，系咪先？ 睇先，如果今年啊，咦，阿凡达又应该未够数， 未啊，应该未啊，啱啱冇几耐啫嘛， 系啊，未够数嘅。不过票房都直逼啊，直逼 咁快。 呢啲电影系跨年，同埋咧，阿凡达就佢有嗰啲 4D 啊，即系 IMAX 啊嗰啲， 咁嗱， 票房呢家嘢 系啊， 同你讲数字游戏 啫， 系啊，你普通一套港产片冇得话 IMAX 啊或者 4D 咁样上映噶嘛，咁所以咧个票房收益可能就即系。爭啲，不過我哋睇翻上年咧，其實1月7日，即係2022年嘅1月7日咧，去到4月20日咧，總共有104日咧係停業嘅。 係啊， 哎呀， 真係咧 好多 嗱，有陣時真係咁啊，你過咗咧就唔覺啊，即係覺得喂 Top Gun 票房咁好，耶、yeah, ，我有份支持。但係你留意翻啦，如果冇嗰三個月咧，接近三個月嘅戲院停業咧。 哇，咁个票房咪再夸张啲，老老实实系咪先？ 系咯， 阿老师真系劲啊，阿汤哥老师真系唔讲得少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最高的枪啊，阿 Top Gun 咧， 系啊， 佢全球票房已经系 number one 啦，2022，即系最全球， 系啊， 十几亿噶咯，已经系。咁香港应该都系佢 number one 噶啦，唔使 系啦，冇错啦， 冇乜悬念啦， 真系佢啊吓。咁但系最高的枪咧，中文名译做乜嘢咧？考下你哋， 壮志凌云， 其实咧 啱唔啱噶？ 啱啊啱啊！ 今次系壮志龙凌云之独行侠， 系啊 系啊，独行侠啊！今次有独行侠啊！ 因为我哋都惯咗咧用 Top Gun 啦，或者我哋头先讲谐趣啲嘅一啲名啦，咁样放心啊吓，即系好似大部分戏院都已经落咗画噶啦，应该唔可以跨年成为。有冇机会成为埋2023嘅票房冠军？ 应该 系窄啲噶啦，应该窄啲啦。 但我估佢咧间唔中会再上下嘅，即系我估。 咁都估得好。 系啊，因为留意一下汤告老师嘅戏咧，好迟先会上一啲串流平台嘅，即系佢嘅好老迟先上嘅。咁可能中间会间唔中上下咧，咁但可能都系即系又上下 IMAX 啊咁样，即系一次半次咁样咯。 系外国咧，我都有两个男神嘅，第一个咧就系奇洛里维斯啦，第二个咧已经系数到咧系啊汤告老师啦。咁奇洛里维斯咧。已经啊，又系2023年有一部咧《杀神特工》啊吓， 哇， 又即将上映啦，系咪先？ 有甄子丹啊嘛， 系咯， 期待。 究竟叶问大战射出嚟嗰粒子弹会转弯嘅？究竟边个赢咧？ 叶问咁样， 系啊系啊， 徒手接枪都系。 正所谓关公大战外星人啦，好有呢一种嘅风味啊吓。咁睇翻咧，2022年咧，全港咧上映嘅217部电影咧，香港影片嘅27部啦，咁即系讲紧就系呢个港产片啦。咁最高票房咧就系《明日战记》啦， 系啦， 古老版嘅《明日战记》啊。其次就已经系紫华神嘅《凡气攻心》啦，跟住咧到彭秀慧嘅《阿妈有咗第二个》啦，咁样。咁啊，呢几部电影咧，其实小弟咧都真系有支持嘅咁样。不过调翻转头咧。我自己咧就未睇呢個《阿凡達》第二集啦，因為咧始終都係嗰樣嘢啊，即係轉一轉個角度，我覺得咧疫情底下咧，你真係要戴住口罩咧睇兩三個鐘頭電影咧，係爭啲 辛苦啊， 係爭啲。 而家都 OK 嘅，係咪？即係你又可以即係飲飲食食啦， 係啊， 咁同埋又 差好遠添， 差好遠， 係啊， 咁同埋而家咧。即系两三个钟头，大家惯咗啊，即系惯咗系会睇啲比较长嘅戏，只不过系你睇得唔专心嘅啫。 系啊， 即系睇一个钟之后咧，你可能就喐嚟喐去啦。个零钟咧，不如去转洗手间先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咧，我觉得啲戏太长咧， 唔系一件好事系嘛？ 你睇一个咩戏啦，睇同埋睇系咩观众啦。如果你系一套艺术片，你摆明嗰啲受众系真系会好专心坐喺度睇嘅，或者大众席地而坐嗰啲咁样咧，咁拍长啲都得。 文艺片、文艺片， 系拍长啲都得。但系如果系商业娱乐片咧，某种程度上你应该有翻啲控制喺度。譬如黑豹都长噶，黑豹都系佢， 因为又要致敬啦。 第二定第三套某种程度上咧，啲人就会喺度讲啦。套戏系咪真系好睇先？系咪冇闷场先？即系逐啲讲，系咪冇厕所位先？ 系 即系啲人就会挑剔呢啲嘢。 系嗱，两位拍档都喺度啊，我又想问一下你哋嗱，疫情之下有冇新常态？就系、是、入到戏院咧，自己个心入边咧，好想飞啊！即系好想飞系乜嘢咧？唔系去旅行，系好似咧有个叫做快速啊。快速往后推进 咯 ，fast forward 即系 loop 啦 ，loop 喺后边。 系啦，点解咧？ 惯咗， 我自己都有一个咁嘅模式啊，因为真系惯咗。疫情之下咧，我哋惯咗喺串流平台咧，无论喺睇呢个剧集，定还是系睇电影咧，好想快啲飞。嗱，譬如我自己睇 First Love 啊，哇，好睇好睇啦。有啲咧定镜啊，或者长镜头咧系靓嘅。是唯美的啊，但是你都会飞，譬如睇之前嗰、那个金济之国呢、我都会飞呀、啊、飞呀、啊。嗱、我唔知两位拍档会唔会都遇上呢个情况、 我就係飞佢嗰啲咩片头尾嗰啲出字幕嗰啲佢 略过介绍。 係啦佢有个掣揿㗎嘛嗰啲我就会揿囉。咁、但如果你话我第一次睇嗰啲呢就算佢闷呢我都唔会飞。因为我驚佢突然之间有嘢呀咁我 miss 咗。咁如果你話我睇過再翻睇嘅時候，咁嗰啲梗係飛啦。如果第一次睇嗰啲，我唔會飛，但係我個人咧，我就會擺開佢， 係 就開始分心做其他嘢啦。即係例如玩下手機啊， 煮下飯啊， 係啊， 煮下嘢食啊， 係啊， 湊下細路仔啊咁樣。 你講啱，有陣時咧，如果嗰段戲係悶嘅話咧，我可能真係走咗去煮嘢喎。跟住咧，嗰個機咪即係轉 device 啫嘛。 就擺喺個焗爐上邊，咁唔係一路整一路有佢喺度自己嘅聞氣嗰啲，我就唔鬼睇。 破咗佢就算咁樣 啊。係啊，但係又知道佢冇特別關鍵嘅嘢。 嗯，我冇， 你冇啊，係嘛？ 一次都冇。 係， 即係創作人。 略過片頭，你有冇撳？ 好尊重，好尊重每一個作品嘅真係。係啊， 除咗尊重咧，即係當然係尊重啦。咁咩叫宅咧？即係宅啊，即係宅男嗰個宅字啊。咁如果你話用動畫去講啊，即係我哋話你對動漫嘅有幾咁宅先？ 嗯， 其中一個準則。就是究竟你看卡通片的时候，你会不会看晒个片头，同埋听晒个片尾曲，咁有啲人咧就唔睇片头噶嘛，飞咗佢啦，好似小朋友略过介绍飞咗佢啦。 啊，第一次我会睇， 嗯， 第一次个片头一定会睇。 你讲紧第一集啊嘛， 第一集嘅第一次。 但系而家讲紧唔系第一集，系成套， 成套， 即系嗰电影又好或者剧集好多集啊。连片尾曲你都听过好多次啦，即系除咗系《链锯人》，次次片尾曲都唔同， 系啊， 咁冇得讲啦。 呢个真系搞到我都，我咁我听埋佢咯， 冇办法，你一定要听啦。 系， 咁但系基本上片头片尾曲系一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嘅叫做动漫宅咧，系会听晒头同埋尾嘅，即系次次听，次次都听啊，抡到最后嗰一格，哦完啦，咁你先至会肯停机噶。我就宅得好交关， 系惊有彩蛋啦、 啊，定还是系点咧？因为譬如爱情片咧，佢有阵时中间都已经起咗一两次歌噶啦嘛，嗰只歌都系个主题曲嚟噶嘛，你要了解翻。 佢一系 first love， 一系就初恋嗰只。 系啊，类似啦，即系如果用嗰部剧集嚟讲嘅话，系咪先？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而家嗰种嘅，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睇法，唔系净系动漫啊嘛，即系电影都系噶嘛。我宅到咁样咧，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一种信仰嚟嘅。哇！如果我唔睇晒，我行衰运。即係覺得咁樣，即係我一定會攆曬每一格每一格。咁你話如果喺屋企睇咁點啊？會唔會行開行埋啊？其實會嘅，但我有另一個習慣，我唔會 fast forward， pause 咗佢。 哦， 即係我做其他嘢咯。 哇！你真係尊重 pause 咗佢啊？ 係啊，停咯。 咁好尊重， 但你一翻嚟要再咁 play 嘅咯喎。你都係要繼續對住嗰場，可能你覺得 我會睇曬，我會睇曬，都會睇曬。都会睇晒， 呢个就 系 创作人咯。 系啊， 我哋就 系 普通观众咯。 普通观众， 如果你 档次不一样， 档次不一样咯。 如果喺譬如话结尾嘅时候，譬如一串流平台咧，通常咧佢结尾嘅时候播完晒咧，佢咪将个格飞咗上去上边，好细格，跟住好快就 系啊系啊系系， 唔使睇字幕啦，走咗佢啦。 系， 我都唔会噶。我按翻佢落嚟，我系都睇埋， 同佢 按翻落嚟，睇晒佢。 做咩飞走我啲嘢？ 因为我已经系宅到去变成一个咁样嘅习惯咯，叫做。 好啦，咁啊，2023年我同小白都学习下钟哥呢一个习惯啦， 系啊， 咁都真系一个尊重嚟嘅。 亦都期待更加多嘅剧集啦，佢哋嘅片尾曲或者片头曲咧，多啲花款。 哦，都系嘅， 系啦。咁我哋呢，譬如我同阿 O 咧，你每一次一样，咁我真系好容易揿咗啊嘛。你次次唔同嘅话咧。我就攆埋佢， 但要使多好多钱嘅人哋，你谂下、 值得嘅， 原本一 系值得嘅 一只歌，而家变咗十只歌，大佬 创造就业机会嘛， 值得嘅，值得嘅。 忘记 现在才能这么样，不过寥寥数行，听说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深恨无言，你说落笔太难，窗外孤寂幽兰，今生平定孤单，我们看了几看一刹那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晕染，一句深恨无言，你说落笔太难，何苦怨自小生命却 周杰伦啊 ，J 风嘅作品，哎 ，J 抄啊，讲过 J 风 ，J 抄 系周嘅作品啊，红颜如霜 系啦。咁啊，今日咧诶，想同大家揾下呢个都几得意啊！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工咧，我哋都可以去试一试嘅。但系我好似咁多年以嚟咧，有介绍过唔少次呢一类型嘅工作，但系我又冇乜勇气去到做喎。 太空人 唔系太空人，佢系讲紧啲去一啲叫做。佢唔同環保冇關嘅，但係佢做一啲記錄嘅，即係可能佢係要你喺一年入面，咁你就去譬如紐西蘭、新西蘭呢類型咁嘅地方，就享受佢陽光與海灘，係、啦，然後咧係啦，見到係啦，見到企鵝嘅時候，你得閒影下相，放上佢嘅指定嘅網上邊，係、啦，跟住咧你又每一日咧有個 diary 出嚟、做下啲好簡單嘅保育嘅嘢，咁可能一年又執四個 project，即係另外再有四個 project。 通常呢啲咧全部都係叫做咩？當年嘅十大筍工之一嚟㗎。 係啦，咁佢。其实个人工咧都系计翻港纸，一年大概系35-40万左右港纸嘅。咁、你话咪好高人工咧？其实又唔算好高人工。 O K 喂， 唔系话我讲好高嗰啲，咁但系佢系 O K 嘅。 哦，咁我而家人工好低。 冇比较， 冇咁样讲，冇 比 较冇伤害， 冇 比较冇伤害。 你见啊，马总裁都去咗日本养鱼。你就知道啦，系啊， 喺当地又食啲高质嘅， 系啦， 又养鱼又食拖螺， 唔通养鱼嗰啲人又话马总裁系多人工或者少人工咩？此一时彼一时啦，我觉得。 我哋讲下呢一类嘅工作咧，我相信咧，可能真系外国人咧会去apply 申請呢類嘅工咧會多啲、我感覺上咧每一次就算見翻佢，有啲人真係攞翻個 report 出嚟，我做咗呢份工啦，佢點樣？基本上咧都係外國人居多，就冇乜華人同埋日本人嘅，即係冇乜亞洲人嘅感覺，因為可能咧大家覺得呢啲嘅工咧換性太強。換性太強，令到佢嗰、你呢一年，就算你係讀緊書嘅，你去嘅，你要焗住自己 gap 一年啊。但係嗰個計算嘅方式咧，就可能會同佢哋不一樣。咁、所以我哋咧，通常可能譬如亞洲人就，我自己都感覺係嘅，亞洲人係勤勞啲嘅，係、工作個熱誠咧係會多啲嘅。 某種程度上咧，我覺得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即係譬如中國人啊，或者亞洲人咧，有一個係要為將來鋪排嘅感覺啊。譬如呢啲工咧。你好難，即係你驟耳聽啊，跟住可以變成點咧？ 但你會唔會想做啊？譬如你哋兩個會唔會想做呢啲工咯？如果一年時間唔需要諗你嘅前途啊，人生嗰、那個 path 點樣去啊？ 睇我幾多歲、啊？如果我十零歲咧，我會。但如果我廿幾歲咧，我就唔會啦。點解咧？因為廿幾歲你要鋪排你嘅事業啊嘛。即係如果我要花一年時間喺呢度，但係可能係句號嚟嘅，即係我完咗嗰一年，冇辦法再發展，即係呢件事再發展落去嘅話。 係一個句號嚟嘅，咁我等於放咗自己一年假啫嘛。 嗯。 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做嘢嘅時候，唔、得，我要鋪排一下。譬如我由低做起又好，或者嗰個行業或者嗰個崗位有得繼續發展都好，我會將啲時間放喺嗰度，而唔係咁樣去走用。 嗯， 特別係華人咧，個感覺比較勤勞啲， 勤勞啲啊嘛，會為將來打算。 係啊，你睇下全世界嘅華人咧，通常都係唔放假噶。 嗯， 即係譬如你話喺外國嗰啲華人咧，即係開間餐館咧，冇話休息噶， 冇噶， 即係連農曆新年又做生意，聖誕節又做生意，冇客人都開門。 我僆仔時代咧，嗰啲酒樓啊，農曆年係會放假噶，唔知放兩三日噶，即係個廚房要休息咁樣。 係啊， 而家都唔會啦， 農曆年啊更加要開鋪添啊！ 佢哋咩叫做休息咧？年三十晚哦，早兩個鐘收市， 係 跟住年初一晏一兩個鐘開市，咁中間嗰個多咗出嚟嗰幾個鐘就當休息咗噶啦，放咗假噶啦。 係啊，而家有陣時譬如大年初一你見有啲廚房繼續開，咁雙工咯， 係啊， 即係咁樣俾翻佢哋，因為你個城市咧，大家都會覺得哇，大家都去放假嘅時候。你茶樓你都有人食飯噶嘛，咁、 啊、 又係要人翻工嘅，咁、 嗯、 所以個性質咧都好不一樣。咁、但係講翻呢一類嘅呢、類嘅叫做成日都話 call 啊筍工啦，咁佢最主要咧都係希望啲人咧可以藉住呢啲工作咧，其實帶出個 message 係咩咧？就係將呢個生物多樣性咧。就話翻出嚟，因為佢每一次監察嘅時候咧，原來佢個生物多樣性咧係會有改變嘅。 係係， 咁佢就睇翻咧同呢幾年做過一啲嘅保育嘅工作，嗰、那個吻合程度有幾多少，或者個保育工作成功定係失敗，就係、由呢啲即係我哋望落好疏忽嘅工咧，可能佢哋都有份出個 report 出嚟。喂，我見到個生物咧。原來你就算做咗呢一壇嘢出嚟係冇用嘅，嗰啲咁嘅可能寄居下又好， 都係冇曬， 都係走埋嘅，冇曬嘅。即係用呢啲 report 咧，又話翻俾佢哋聽啊，到底佢哋應該點做？咁都係一份老實講，我覺得都係一份有意義嘅工作嚟嘅。 即係都係研究員嚟嘅喎，其實 係啊，研究生嚟㗎，係啊，佢研究喺生物多樣性啊，啲企鵝個數目啊，咁佢哋食企鵝數目不過都得意嘅，多數都係目測嘅，係啦，目測，你好難數啊，大佬。 將佢攞個望遠鏡， 或者即係有啲晶片咯，植入啲動物嗰度。 有晶片嗰啲就係啦，容易啲好啲，但係好難大規模咯。咁啊，大家得閒上下網睇下外國網站會有呢啲工啦嚇。 会表示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之前接受病毒检测。发言人说，所有成员国同意在中国取消严格防疫政策之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应对疫情发展。欧盟委员会建议的措施亦都包括在来自中国的航班上佩戴口罩，监测来自中国航班的污水，在机场进行病毒基因监测，加强测序等。发言人说，将会根据成员国的意见修改和采纳措施。星期三的另一场会议会有更多讨论。中方昨日表示，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科学依据。中方坚决反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將會針對不同情況，本住對等原則採取相應措施。而古巴西球王比利的葬禮當地星期二在桑托斯舉行，經過24小時的公眾吊唁儀式之後，由消防車改裝而成的靈車載著比利的靈柩離開比利舞會山道士主場維拉貝爾米羅球場，在桑托斯街頭穿梭，包括途经比利100岁母亲的寓所，沿途继续有大批民众送别，灵柩最后移送到普世纪念公墓举行私人葬礼。山道士公布超过23万人在公众吊唁环节来到维拉贝尔米罗球场送别这位为巴西三夺世界杯冠军的一代球王，包括新上任的总统卢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702点，跌3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31.15，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7，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7.08美元，卖出1837.87美元。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8:12这个环节继续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帮我们分析大事。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早晨啊。嗱，报章是这样写的，新年红盘高收，恒指超过20000点，四个月的高位啊，咁啊，大行咧纷纷唱好喎，咁样系啦，有啲行咧更加觉得咧，年内有机会上望23000点，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 happy happy 先啦。不过今晚美股又麻麻地嘅，咁啊回翻啲，有冇机会系正常咧？定还是咧今日啊港股继续系有一个上升动力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嗱，但嗰个恒指方面咧，就之前喺19000楼上都纠缠咗个零月啦，吓，咁啊，即系终于叫试开始试20000啦，咁啊，当然就最关键个critical 嗰个位就喺个系250天平均线啦，咁其实你睇到好多股份方面咧，就都系同250天平均线咧，有一啲系保持一啲距离嘅，咁有一啲咧就系试，但系咧你见到佢其实就唔係話好似好有明顯嘅動力去破嘅，咁當然有啲好啲嘅，有啲係破咗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你睇到依個，我覺得應該咧嚟緊就係一個250天平均線嘅一個係攻防戰咯。咁我都相信咧就今年個市況方面咧係可以睇翻好啲嘅，即係譬如你話22000、23000呢啲位嘅話咧，都唔係話完全係即係天方夜譚嘅，因為我哋港股都衰咗一段時間啦。咁同埋如果喺估值計，譬如我哋喺舊年第一節目都講啦，如果恒指嘅估值方面咧，其實真係唔貴嘅啦。咁所以即使話之前去到呢個15000+咁樣，大家都好擔心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有提過，就話估值其實真係都差唔多見底嘅。咁當然佢最後都去到14500幾，都跌多幾百點啊。咁但係就都即係有時睇唔到咁準啦。咁但係就我覺得做估值上面計咧，即係反映咗咧恆指或者港股份方面咧，其實都屬於算係一個吸引嘅。所以譬如舊年我哋都講就話，今年咧應該個市況喺全球嗰個資金嘅資產配置即係改變之下嘅話咧，有望咧中港股市咧係增加翻啲投資嘅比例嘅。咁如果基本面嘅，咁當然就係由經濟最衰、最疫症管控措施最嚴嘅時間裏面咧，就開始慢慢係即係轉翻過嚟啦。咁所以變咗經濟活動咧，就應該會慢慢逐步復常啦。咁第二就係嗰個息口因素啦，息口方面咧，就如果喺今年第一季真係見到頂唔再加嘅，咁當然會有利翻後市嘅發展咯。 咁有陣時睇好一隻股票或者一啲板塊咧，都唔係自己睇嘅，要睇埋人哋係咪都係睇好佢嘅。 咁啊，當然 係啊。嗱，呢個所以我揾下有啲咩好睇先啊，年頭啊，我揾下梗係睇下比亞迪啊，龍頭。咁比亞迪唔係淨係我睇好啊。高盛都改觀，即係將佢列入呢個確信買入嘅名單裏邊，係咪真係可以提高一線咧？比亞迪啊 ，Kenny。 嗱，其實咧，如果你話電動車嚟好計嘅話咧，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比亞迪就真係龍頭係首選嚟嘅，因為你諗下佢哋嗰個啱啱琴日就公布咗嗰個係12月份方面啦，嗰、那個係銷量啦，加埋全年啦，咁你見到咧佢哋係增長1倍幾嘅。咁完全咧係跑贏咗人哋其他嗰啲惠小利啊，即係汽車新勢力咧，九條街有多噶啦。因為佢一個月咧，人哋講緊比亞迪係講20多萬車賣，20多萬車。咁你新勢力嘅話咧，都係平均10000或者有時低過10000。不過琴日就有間好啲，就係嗰個理想就今次幾理想啦，有2萬，有2萬2啦。咁但係都好 好罕有嘅，即係唔係話經常性保持一個穩定嘅情況咯。咁你見到比亞迪其實真係規模係大好多啦。咁同埋第二，我哋節目亦都係成日講啦，佢哋個研發能力相對嚟講真係比較強啦，譬如刀片電池啊等等。唯一咧就係、是、之前咧嗰、那個係股神巴菲特方面咧，究竟會唔會沽貨，繼續沽貨，或點樣沽貨呢個問題咧？咁係有個困擾喺度嘅。咁同埋電動車咧，我覺得今年不嬲都睇好啊，但係咧今年開始要有留意啲第二樣嘢，就係話過往我哋睇量啦，即係睇嗰個銷量啦。但係今年開始咧，我哋要睇下個價錢係 keep 得到賣得到，因為你見到開始咧有啲趨勢咧，就係要減價啦。咁同埋而家又多咗嗰啲傳統車嘅品牌，譬如好似 Benz 啊、寶馬嗰啲都出電動車啦嘛。其實個競爭相對嚟講都會大咗。 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啦，咁另外都想問阿 Ken， 你見到中央咧就逐步推出好多咧措施，支持翻咧內地嗰個樓市回穩啊，咁令到內地樓市即係疲弱嘅狀態咧，咁得以即係改正啦。咁亦都有未來嘅時候啦，係咪即係好似外行或者係唔同嘅機構揣測啦，就係話到具有國企背景嘅內房板塊咧，其實係一個幾優質嘅吸納對象咧？ 哦，咁一定係啦。即我哋又係啦，成日都講咧，就如果你話推介內房股嘅話咧，我就永遠都係買咧嗰個 國企有國家背景 啊，一二三個即係有國企背景嗰啲嘅。因為咧最主要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其他民企類型嘅內房公司方面咧，就雖然係有政策方面啦，有中央方面咧就係、是、一個即係扶持翻去，但係唔好忘記其實咧中央嘅扶持咧。我相信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大水漫灌式嗰種喎，係其實你見到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好啦，或者二十大都好啦，其實裏面嘅內容咧都係講咧主要係補交樓為主，即係話主要都係啲市民買咗樓之後咧就唔好爛尾，係可以交到樓嘅啫。咁你話係咪真係好大力地咧去提供流動性咧，俾一啲內房去補充土地儲備啊，去還債咧？我覺得就唔係咯。咁同埋咧，似乎有個趨勢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是、都係嗰啲國企背景嗰啲內房公司方面咧，有一個優勢咧，可以做啲 M&A 啦。咁因為嗰啲譬如細嘅內房企業方面咧，如果唔掂嘅。或者真係即係經營不到啦，或者係一啲項目方面咧，就係、是、冇辦法完成嘅話咧，就似乎都係以國企咧就去即係買入咯。咁所以你見到咧嗰、那個之前個三支線咧，就提供一個係話鼓勵啲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翻一個信貸做一啲 M&A 嘅話咧，我相信都會係提供俾一啲國企背景嘅一啲內房企業去做呢樣嘢機會大啲咯。 咁轉個角度再講埋騰訊啦、啊，琴日咧股價咧都做得幾好下嚇，咁亦都哇即係成交亦都多喎、啊，咁北水亦都入喎、啊，咁騰訊都好反映到香港散户嘅心態嘅。咁如果上翻即係400元樓上，咁大家都 happy 啦。咁恆指啊唔止啊23000添噶啦。如果咁樣嘅想法啊，可唔可以喺今年即係散户都可以部署下，或者諗諗佢咧？ 我覺得咧，騰訊咧呢啲都可以睇翻好啲嘅，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嗰個新經濟類股份啦。我自己覺得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其實嗰個估值上面咧，應該有機會咧，可以喺今年係提升翻啲。咁同埋咧，就最緊要就係話嗰個係手遊嗰個政策上面嘅話咧，我覺得應該都大致係完成咗整改。 咁開一開綠燈啦，可能咧內地 產方面咧，就都可以批翻出嚟啦。咁喂。 聽到， 咁所以新嘅一號可以批翻出嚟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我覺得就起碼咧最壞時間係即係過去咗啦。咁所以變咗咧，令到騰訊方面咧個政策不明朗因素方面咧，就叫做係減少咗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咧冇曬政策不明朗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又未必係嘅，因為你睇翻好似譬如阿里巴巴嘅情況，你見到咧，其實佢可能咧有機會要你發展翻一啲，或者你自己都要。即係主動自發地咧發展翻一啲比較係長線啲嘅一啲即係長期啲咧，係一個幫助到國家可以可持續性發展經濟啊，或者係一啲要投放多啲資源去發展嘅嘢，好似譬如阿里巴巴方面咧，就會發展芯片啦。咁呢啲就係肯定咧要燒好多錢落去噶嘛。咁因為你本身就係因為你自己自身個業務上面咧已經可以賺到好多錢啦，已經喺國家 裏面賺了很多錢啦，咁所以應該就要為人民服務啊，有國家任務啦。咁我相信騰訊呢啲咧都應該有機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係咁啊，可能個共同富裕都係主調子啦。係 啊， 2023年。好啦，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你分析大市啊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有白米、糯米、薏仁、紅豆、綠豆、花生、龍眼肉、紅棗，咁就夠啦。 你準備咁多嘢，煮咩啊？ 煲納八粥啊。 係喎，係24節氣當中嘅小寒啊，食納八粥可以驅寒暖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提提你。 星期四就係小寒，同屋企人一齊食碗納八粥，咁就夠曬温暖啦。 因為家凝聚愛。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好，咁啊数下日子啦，近排对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咧重要啲，因为咧根据报章报道咧，琴日咧喺呢个美式快餐店咧就排长龙，因为即系十蚊九件鸡咧又翻嚟啦。 之前都好似炸鸡做过一蚊一件鸡噶嘛，都系嘛？ 系啊，类似啦。咁但系我估唔到大家咁踊跃， 系一粒粒嗰啲啊， 系一粒粒嗰啲鸡， 十蚊九件啊， 系啊。咁佢好似呢个礼拜每一日都有优惠嘅， 系， 但系唔知礼拜一又有啲一蚊一件鸡， 哦， 系啦，一件， 系咯， 即系唔系一粒粒嗰啲，一件咁。 琴日就系几多件嘅鸡，好似呢两日系鸡翼鸡腿嗰啲 friend 嚟嘅， 系咪 啊？系啊，我要我睇翻先。 呢啲优惠唔好俾佢停啊，即系只要一年365日都做。 哎，我好鼓励你呢句说话喎，啱啊。其实唔系净系一间啊。间间都要做， 系啊！你每日拣一样嘢出嚟优惠咪得咯， 系咯。 今日呢样，听日嗰样， 系啦， 就系嗰几样。 你谂唔到嘅唔紧要，你将上个月嗰个再重复一次 都得噶，其实都得噶， 都可以嘅。 系啊， 不过好多时候咧，呢啲优惠咧，一蚊两蚊加啲嘢咧，成日都会令到大家食多咗嘢， 食多咗嘢， 食多咗好多嘢，仲要系咪？ 呢个又系大件事，因为佢始终又系成日话诟病佢系咪嗰个卡路里啊， 健康啊嗰啲咁啊，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话，即系平系平，但你系咪系咁要即系食好多咧？咁自己就即系睇睇自己个肚腩仔啦。 我寻日黄昏时间咧行过嘅时候，都见到哇，啲人咧多到 cashier 又多啦，跟住攞嘢食嘅位置又多啦。 佢咪有部电子机嘅， 系爆晒， 即系电子点餐嗰个机咧，其实都要排队 嘅。 系啊，都唔系快得好多。 佢条上面咪有个机仔话俾你听个 number 几多号嘅，敷晒噶， 系咪啊？ 系啊，你买完之后你见唔到自己嘅 number 咧。是正常的， 真的。咁啊，大家諗下今日即係早餐啦，同埋咧午餐咧，究竟食乜嘢啦？而家16嘅位氣温，相對濕度咧71%啊。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2022年嘅环球经济咧，可以话系波澜汹涌啊！企业可以点样喺复杂多变嘅经济环境之下祈求突破呢？一年一度嘅金融界大型活动亚洲金融论坛咧，就将会为大家介绍市场关键动态。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伍振荣先生为我哋咧介绍一下今届嘅论坛噶噃。早晨 ，Johnson。 早晨，志斌。今年嘅亚洲金融论坛 AFF 咧，就即将会投入第16。咁將會喺下個禮拜三同埋禮拜四，即係1月11、12號咧，就相隔三年之後咧，就回歸實體嘅，仲會以線上線下混合模式咧，就同步進行。亞洲金融論壇咧，就作為金融同埋商界嘅年度盛事啦，以及喺2023年度首個嘅大型商貿交流活動咧，就將會有超過100位嘅環球領袖出席演講。隨住香港特區政府同埋內地放寬商旅限制以及防疫措施，已經有不少的國際商務旅客就表示會來香港，透過 AFF 這個平台去探討環球財金經貿和可持續發展議題，去開拓國際商貿投資的聯繫。我們都希望可以藉著 AFF 去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呢，今屆我知道 AFF 的主題呢，就是推進轉型、創效、共融、創新。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主題的呢？在 AFF 上面呢，會有什麼關鍵重點是不可以錯過的呢？ 咁因應多變嘅經濟環境啦，論壇除咗會聚焦環球嘅經濟展望、地區經貿合作、資產同埋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議題之外咧，仲會涉獵各項未來金融經貿市場嘅大趨勢嘅。咁包括 ESG 同埋綠色金融、土及金融、Web3 元宇宙、虛擬資產同埋金融科技等嘅。我哋要從傳統嘅金融進一步轉型，其實係需要咧有創新嘅精神、共融嘅思維、創效嘅成果。咁今年嘅論壇其實就會邀請咗三位嘅主題嘅演講嘉賓，咁包括其實有份促成巴黎協定嘅第八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前新西蘭總理克拉克，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嘅前執行秘書長菲格雷斯，佢哋將會分別係以促進多邊合作、協力應對全球挑戰同埋可持續發展、平等及多元性同埋氣候行動及零排放等為主題嘅。而潘基文同埋克拉克咧就更加將會親臨論壇現場，同觀眾進行面對面嘅交流。今屆嘅 AFF 講者論壇咧，其實陣容就非常鼎盛嘅。聚集了全球的财商领袖，包括跨国银行集团董事长和行政总裁代表 Barry Busson、 郭宝毅、杜嘉琪、韦浩斯博士，以及知名的投资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史国飞等等的。在这里我都希望特别提一提以下升级嘉宾，包括有印尼的投资局行政总裁 Rita Vira Kusuma 博士。印尼投资局其实在2021年才成立的，是印尼首个和唯一的主权基金的机构来的，功能就是类似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另外一位呢就是二级私募市场先驱 Jeremy Kohler， 亦都会亲身来到香港呢就私募股权责任投资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的实践作演讲的。演嘉宾呢其实阵容呢就非常强劲，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细数了，大家可以呢去到 AFF 的网页呢就了解完整的名单的。另外由于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等危机都对国际的社会影响日益显著，今年的论坛会特别增设环球视野系列，还会继续举办路边对话和明日对话等等的环节，其中金管局的前行政总裁陈德霖和港交所前行政裁李小佳就推动共融资本市场就进行对谈的。另外虚拟实境的两大龙头代表以及国际的知名艺术拍卖行代表都会就元宇宙和 NFT 的风潮和价值就进行讲的。 不知亚洲金融论坛呢，其实除了论坛之外还有哪一些部分呢？ 那接下来的 AFF 呢就同时会设有线上线下的展览，咁会有超过100间来自本地和环球的展商和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初创公司和投资促进机构在三大的展区实体展出的。咁包括金融科技专区啦、InnoVenture 专区啦，同埋全球投资机遇专区，以实体嘅模式向现场与会者咧去展示各项嘅创新技术方案同埋环球嘅投资机遇嘅。 嗱，亚洲金融论坛咧咁多嘅展商咧，有冇啲咩方法系更加容易揾到合适嘅商贸伙伴咧？ 贸发局咧就将会同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咧合办 AFF Deal Flow 投资项目嘅对接会嘅，就将会提供一个平台俾展商同埋投资者咧进行投资配。还会安排一对一的会面洽谈，而对接会的头领将会在论坛实体场地举行，之后就会移师去到线上，直至到1月17日。去年首次推出的 ESG 项目识别标示亦都会进一步提升，以加强投资配对的功能。 随着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放宽防疫措施，今年有什么安排是会给来港出席的内地和海外嘉宾呢？ 除了安排嘉宾去访问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外，我们呢希望 AFF 仲会向访港嘅嘉宾讲好香港故事啦。咁今次香港贸发局咧就将会首度咧就联成旅游发展局啦、旅游网啦，同埋啲酒店咧去网罗一系列美食住宿优惠，希望鼓励佢哋咧就把握喺论坛以外嘅时间咧，就亲身去感受香港嘅活力噶。 AFF 内容精彩，大家记得于1月11至12日参加，创造商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部分回归之前订立、现时已经过时同不适用嘅法律尚未修订，情况唔理想，律政司已经加紧处理。林定国喺大公报撰文。

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喺外國咧嘅網站上面見到有個消息咧，都幾得意。咁啊，有個老闆啦，咁啊佢自己就開一個護衛公司嘅。咁啊開護衛公司啦，咁啊但係咧就發覺出現咗一個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即係年紀老化，即係成個行業咧，大家都可能會保安喎， 冇後生仔入行， 冇後生仔入行。咁佢哋咧都好努力去到招聘啲後生仔嘅。 冇事㗎。你咪叫我哋睇多啲史泰龙嗰啲戏咯，佢而家七十几岁都仲系可以即系走啊， 又开枪啊， 史泰龙、啊，最后都仲要赢、啊， 唔系咁多，又七十几岁嗰啲又想去到扮史泰龙噶嘛？ 你开始睇未咧？史泰龙嗰、那个 未啊？我会睇嘅。 你睇到第二、第三集咧，即系史泰龙。 其 实 我听完你嗰个都有少少想睇。 佢最夸张系咩咧？佢最夸张系仲可以去识女仔啊，识 即系嗰种风情啊， 系啦，即系仲系风流倜傥啊，风流啊， 嗰种公子嘅感觉， 直情风流啊，七十几岁仲可以 有稳重啊嘛， 系换女伴啊，咁样类似嗱呢啲剧集啊，哇，安全剧佢入边都系好似做紧一个黑帮嚟，即系有趣有趣。 佢每一套戏都系有啲女郎喺度身边， 有 出转， 史泰龙， 系啊，厉害。咁啊，而家呢间公司咧，咁佢就都面到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夜晚翻夜更咧，其实就好想啲有啲新力军。啲新力军咧就系啲后生仔去到帮手做，因为有阵时候，突然有啲譬如特别嘅事情，咁你真系好气好力系好啲嘅，去到呢啲位。咁但系无奈佢哋公司咧，即系人流嗰、那个人失嗰、那个流失啊，都非常之犀利啊。咁佢哋点算咧？咁啊，老板咧又留唔住嗰啲后生仔啦。咁啊，佢奇兵一出咧，就谂到啲新嘅方法。咁啊，佢拍片喺网上面咧就即系叫公开系啦，即系招募啲新嘅staff 啦咁样。咁啊，条片咧都系摆上佢哋自己 office 嗰个社交网站咁样嘅。咁但系咧，出奇地反应好好喎。个反应好咧，嗱，我哋先唔好谂佢反应好到系咪好多后生仔去 应先？系咪骑呢嘢嚟噶？搞到 骑呢嘢嚟噶？ 即系网上，如果你要成一个气候咧，突然间啲咁嘅嘢， 你正路边度搞到啲后生仔啊？咁佢咧个方法就系咩咧？咁因为佢就知道咧，即系漫画系列咧就好受细路仔欢迎嘅。咁于是乎咧，佢咧就不断咧就叫做自己嘅造型啊，就揾咗好多唔同嘅 filter 又好，或者自己有阵时得闲啊 cosplay 下都好。咁咧就去到系啦，用呢个方向咧去到尝试同啲佢先系谂同啲后生仔 打成一片先， 佢都唔谂你哋系咪会过嚟做，系咪过嚟翻工，佢希望咧就大家有更加多嘅人去到留意有佢哋呢一个嘅工作嘅岗位先。咁佢咧嗱呢个方法佢成功咗，因为真系好多人觉得喂。好奇嚟喎！嗰間公司個老闆咁搞笑嘅，一時又扮呢、這個，一時又扮嗰個喎。 點解佢又唔諗下同一啲電視台合作，將佢變成劇集咧？ 要貴，要使錢啊！ 嗱，譬如咧，即係你 又嚟愛回家係咪啊？ 唔係啊，直頭將佢變成嗰個工種啦。譬如咧，佢拍一啲關於警匪片嘅，咁警察咧嗰一排嘅招募係多咗人。 我明。 譬如消防員咧，嗰排消防員多咗人嘅。 木村做機師， 飛機師係多咗人嘅。但系咧谂下，即系譬如海关又拍过啦、 啊， 任何嘅部门都拍晒， 廉政公署都拍过，廉政行动正所谓系嘛？ 系 啊，唯独是系冇拍过 保安、啊， 嗱冇啊。 G 科算唔算咧？ G 科系嗰啲系保镖添啦， 唔系保安同埋保镖嗰阵时，木村都有一部嘅，其 实系啊， 保即系着晒 suit 咁， 系啊，保镖有 保 镖， 好似而家 First Love 咁样，阿佐藤健都系做保安啦，佢仲 咦系喎。佐藤健嗰個真係保安喎， 即係保安啊嘛， 係喎， 應該揾咁樣嘅套路， 係啦，應該 sell 橋俾啲編劇，然後等啲編劇咧就將即係保安有一個咧更加強嘅 image 咧就放喺啲觀眾聽眾心入邊，咁佢哋就會久而久之咧就將佢哋對保安嗰樣嘢就有個觀感咧都改變咗，咁而家呢個老闆咧，咁佢就成功啦，咁啊亦都完成咗好多唔同嘅動漫人物之後咧，咁有好多係後生仔，咁但係佢都抛咗个问题出嚟，佢就话到啊，其实系咪真系啲后生仔流失率咧都仲系好强啊？因为就算啲人咧去到佢公司咧，觉得喂呢个老板都好搞笑下，亦都好亲民，但系个流失率咧都依然喺度，咁佢就继续咧要扮好多唔同嘅嘢。 要繼續揾啲新血翻嚟，因為都係嗰個流失率嘅問題。咁佢就拋咗個問題出嚟喺網上面都喺度問啦，即係喺佢哋公司嘅網頁嗰度問，點解啲後生仔咁唔想去到做一份工，而嗰份工係攞個心出嚟做長啲咧咁樣？咁當然啦，網上面有好多人個答案都係話冇啊，想試多啲嘢啊，呢頭賺咗錢，嗰頭想揈咗佢啊，亦都覺得如果你係呢份工，因為佢哋係保安啊嘛，保安嘅工作咧又冇乜特別大嘅保障啊，翻嘢又好辛苦啊，咁我老闆就有啲心灰意冷，因為佢覺得其實份份工都辛苦，每一份工都有自己辛苦嘅地方，咁佢哋份工譬如翻 shift 嘅，或者有陣時翻嘢嘅。咁樣就已經令到啲後生仔卻步。 你譬如你請年青人咧，咁成日都話年青，你調翻轉頭，你去勸戒啲年青人都叫佢哋，你唔好咁快揀定，試多啲先。你都會咁樣揀噶嘛？如果唔係，佢未必知道呢個工種或者呢個崗位啱唔啱自己嘅。可能我而家做保安，可能佢未必啱，可能原來佢做廚房係啱啲嘅。咁可能佢應該喺嗰度發展啦， 所以啲後生仔都未必會 stay 喺度做一個工種 做 好耐 嘅。佢試完之後，可能有第啲又會心痕，不如我試埋嗰個先啦。咁咪會跳槽咯。 哦，我有個朋友咧，咁佢本身係讀嗰啲市場策劃啊嗰類型，咁佢亦都有讀到嗰啲物業管理嘅。咁佢有一個幾好嘅借鏡咧，就係點咧？佢為咗將物業管理嗰份工咧就做得更加好咧，咁佢自己亦都有去考過保安牌，咁喺成個物業管理嗰度咧，佢就可以更加清晰話到俾其他人聽，其實應該點做嘅。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呢個 friend 咧都唔錯，咁佢咧佢有埋個保安牌啦，咁佢有陣時有人有空缺嘅時候咧，佢真係可以內頂，即係變相呢一類型嘅人咧，佢就可以好有恆心喺呢一方面嗰度發展啦。 佢係咪年青人啦？ 咪同佢差唔多年紀大咯， 咁佢已經過咗， 但佢以前已經係有咁嘅決心咧，喺呢行發展，咁佢就會咁樣做啦。 咁你即係萬中無一啦，骨骼精奇咁冇得講啊！即係佢有前瞻睇到，即係等於我廿幾年前啊，有個人同我講，喂，試下做物流啊！咁嗰陣時都未係咁而家咁厲害咁澎湃噶嘛，嗰陣時物流嗰兩個字仲係好新添啊！咁我咩？ 以前我嘅年代，我都系我細個咧，物流咧，即系難聽啲咁講啦。佢哋就物流咪即係跟車咯，淨係會有呢個觀念，淨係搬。其實而家已經改變咗。 係啊，而家物流原來去到咁樣啊，咁樣即係已經係唔同曬。但係唔係個個有呢種前瞻可以睇得咁遠。 係 啊。 不過咧，保安員咧近排都係入職高峰期嚟嘅，因為點解咧？臨近農曆新年啊嘛，農曆新年之前咧，咁啊多啲人入職。點解啊？因為梁生恭喜发财、 啊，又要讲个 系啊，帮你揿 lift 啊，平日都唔帮你揿 lift， 帮你揿 lift。 唔系啊，我反而咧，我个人啫，我个人啫吓。咁啊，农历新年咧，我成日都好惊嘅。点解咧？究竟呢个系咪呢度嘅保安嚟嘅咧？平时冇见过。 农历新春 part time 就 会新春 part time 都得。 惊系咪咧？ 系啦。可能有啲屋苑咧，真系咁佢喺呢个新春期间咧，佢哋又会招聘多啲人手啦。因为点解咧？要抄牌嘛，抄牌高峰期啊， 都啱嘅，即系年近岁晚啊，即系可能好多鼠窃狗偷会出嚟，请多啲人系啱嘅。 系，咁但系过完农历年，啲人系咪会去翻第二啲地方开工啊？呢个真系好值得深思啊！如果听众系啲保安界别嘅，同我哋沟通一下啊。 上个星期同各位听众睇过天水围嘅名称到底点嚟，咁喺天水围附近嘅屯门都有好多人住嘅，亦都系一个非常之蓬勃同热闹嘅地方。但屯门呢个名系点嚟嘅咧？你又知唔知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ただ一人君であってほしい。 時の結晶を君にプレゼントしたとして時間が経ってしまえば大抵記憶からこぼれ落ちて溶けていって消えてしまうでも絶えず僕らの二人に添えられてしまうのように思い返した時不意に目をやる時君の 屯門就是位于新界的西北部，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之一，是远在石器时代，其实屯門一带都已经有少数的人口聚居了。近年也都是譬如在龙鼓滩或者不同地方，大家都会知道原来出产过不少的文物，历史学者在当中也都找到一些出土的文物，推断屯門古代可能和中国南方的百越族同出一源，这个是相当之难得的。好啦，再睇翻啲近代少少咯，不过都去到1514年，明朝嘅时间，原来葡萄牙人曾经抵达屯门，咁啊占据咗通往珠江三角洲嘅海道，对于本地居民造成极大嘅苦难。过咗几年之后，1521年爆发咗首次嘅中葡战争，啊广东海道战事击退咗葡国人啦，攞翻屯门嘅位置。而喺商业发展方面，屯门当时盛产咧就系茶叶同埋海盐噶。去到再近少少咯，清朝啦，屯門咧原來當其時係一個漁農之鄉，清政府喺屯門嗰度更加咧就駐有一啲嘅官兵嘅防守。點解呢？因為當其時屯門一帶好多嘅海盜侵犯噶。去到1899年屯門移交英國嘅時候，屯門只有新墟呢個人口大概250人嘅小鎮，由於交通唔方便，居民咧一般嚟講都淨係靠水路嘅交通嘅啫。當其時青山灣都仲係非常之荒涼嘅地方，人煙唔多噶，食水亦都僅僅只能夠靠山水為生。講翻轉頭，屯門點解個名要叫做屯門呢？屯兵之門，意思就係解作屯田防衛的海門，在中国历史文献上面最早出现的香港地名，比香港这个字更加要早几百年的。所以屯门这个地方对于香港历史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生命活着是伟大。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十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十五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多啲啊，跌七十九点。原先美股唔使点跌噶，不过咧就受住啊，即系科技巨企啦、苹果公司拖累，因为苹果公司咧据报啊要求供应商咧减少啊零件嘅供应，引发咧需求疲弱嘅忧虑，股价咧下跌咗 3.74%， 市值啊跌破咗咧两万亿美元啊，系上年三月以嚟嘅首次啊，咁啊有冇机会拖冧香港呢边嘅叫做科技股咧？啊又 OK 冇事，咁港股 ADR 咧都继续有得升啊，升166点啦，睇嚟今日咧都有啲机会啊，继续做翻个高开嘅形态啦。咁啊，散户股民咧转个头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又嚟准备上课啦 ！Hello Clara，Hello 嘉明。 哇，我哋今集呢一个话题咧好紧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自己都忍唔住嘅，亦都睇过好多嘅文章啊，又或者系一啲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即系做好自己嘅一啲书本啊、一啲参考书啊咁样样咧，都话唔好嘅，但有时自己真系做唔到嘅，即系控制家长自己嘅情绪，点样样可以为到小朋友咧带嚟一个安全嘅环境，一个安全的感觉。但其实情绪上面的安全感是应该怎么样营造得到的呢？ 其实呢最重要的那个的安全感就是大家真係可以溝通到啦，因為其實情緒真係嚟就嚟㗎啦。其實無論家長無論細路仔都係咯，控制唔到㗎嘛。但係當個小朋友咧，佢一有情緒嗰陣時咧，而我哋咧，自然咧就會係頭先你所講啦，忍唔住啦嚇，即係可能有啲家長會有啲暴力啦嚇，咁即係唔覺意地啦嚇，又或者係有啲係攞啲衫架出嚟嚇嚇個小朋友嗰啲咧。 或者就算是言语上面都要吓一吓佢㗎，即係可能一系就喺街道好多人望住嘅时候嗰种群众压力啦，一系呢就係自己可能即係都忍咗好多个小时啦，即係几样嘢细细嘢储埋咁样，有一个爆煲点咁样。 去啦，尤其是赶时间。頭先你所講話即係喺街咯，同埋趕時間啦，呢一樣嘢咧就係最觸發到我哋家長同細路仔個情緒嘅，因為小朋友佢唔知道咩叫時間噶嘛嚇，佢淨係知道嗰一刻佢想要啲乜嘢嘛。咁當你家長嗰時咧，可能又冇同小朋友講啲乜嘢啦，咁你拖住佢走，尤其好似自閉症小朋友啦，佢出到街啦，佢望嘅嘢咧係好細微，你估佢唔到嘅。例如可能個地下有一張紙巾仔。嘅一個角落，咁佢就可能咧就會突然間咧就望咗之後咧，佢就會呆咗咁樣咧，佢不斷去諗，不斷研究噶啦。咁但係我哋作為家長就弊啦，為我趕時間啦，咁你可能就會揀拖佢走啦。咁但係佢嗰件事佢未完成啊。我成日都講係用一個即係小便大便咁樣啦，即係好基本嘅東西啦。佢個小便係未曾完，你就捉咗佢走嘅話咧，其實佢會個心理上都唔舒服嘅。咁學個你咁係啦。咁頭先話佢個心理上就係、我好想研究呢一張紙巾嘅呢一忽紙點解會擺喺個即係擺喺個地下度擺嘅角度，點解唔可以個三角形轉去另一邊咧？咁佢哋會咁樣嘅諗法嘅。咁我哋咧，但係我覺得喂紙巾，我哋睇慣咗啦。都唔使緊張啦， 垃圾嚟嘅啫，走啦咁。 系啦，仲要遠離啊，唔好再掂啦，唔好睇啦。 系啦，你唔知人哋系咪擤過鼻涕噶？ 系啦，咁但系原來我哋嘅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佢哋未必係諗，即係明白同埋瞭解呢樣嘢，因為佢哋諗嘅方式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見到嘅嘢啦，同我哋係有啲唔同噶嘛嚇。咁所以喺呢個位啦，我哋如果係家長係夾硬扯走佢，咁、那個細路仔咧就會大叫大嗌，咁就觸發咗頭先你所講啦。就喺條街度咧，就大叫大嗌嗰陣時咧，就好尷尬啦，好尷尬嗰陣時，咁咧就可能咧個細路仔咧就更加強烈啦個情緒，可能係瞓咗喺地下咯，咁你其實係掹都掹唔走佢嘅，咁又或者係佢已經係大叫大嗌之後已經有人圍觀咗啦， 開始攞啲手機出嚟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講得好好啊，即係手機出嚟，咁就個家長就好大壓力噶啦，咁即係呢一個咧係即係我哋要有一個嘅少少嘅公眾教育咯，咁有時即係遇到有啲情況啦，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嘅旁觀者啦，咁即係可能就盡量就係安靜少少啦，嚇，係啦，安靜少少啦，咁同埋咧即係可能係唔好俾意見啦，有時我哋會想幫忙噶嘛。 我哋会话，诶、你咁样啦，咁我都有听过有啲会话啊，你叫个细路仔唔好叫啦，搞错啊你，点解你将俾个细路仔瞓喺地下咁？咁其实个家长咧就即系、那个情绪就好大噶啦，佢都唔知点算之余，佢都唔想。 我谂最紧要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其他人插嘴嘅意见咧，一嚟你又未必了解嗰个小朋友或者嗰个家庭嘅需要啦，二嚟咧即系唔系都攞部手机出嚟，呢个真系好唔应该嘅。咁就算系自己系咪有意见都好啦，其实好简单嘅，你如果真系好想帮手介入先算啦吓。我自己就会宁愿咧系真系喺侧边静观一下，睇下各位家长有冇需要咯。我相信所有如果真系有需要帮手嘅家长咧，都唔会介意真系去伸出呢、希望之手去搵到人帮手嘅。但系如果人哋自己都系处理当中嘅话，就我个人嘅认为吓，就不如俾多啲空间佢哋去自己处理啦。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俾一个肯定嘅眼神个家长咧，其实就会令到个家长咧就好有呢个安全感噶啦。即系起码觉得啊， 系 我有个旁人系佢个眼神系俾到一个支援我嘅，就唔系不断咁样言语上有好多嘅意见俾自己咁样，因为其实个家长突然间要面对咁多样嘢咧，佢真系会好惊，系个家长好惊。系咯，头先你讲嗰个好好咯，就系话睇下佢有冇危险，因为有阵时可能个细路仔佢会做到一啲危险嘅嘢，嗰个家长可能系控制唔到，即系例如可能个细路仔比较大个啲嘅，即系可能去到小学啊，或者系再大啲十几岁都会有情绪噶嘛，因为我哋嘅小朋友可能佢个智能咧系未曾去到。即係可能佢十歲，佢個智能咧未必係十歲，咁可能係兩歲三歲咁樣嘅話啦。咁一個十歲咁大咁高大嘅小朋友，如果係瞓咗喺個地下喺度點緊扭緊計嘅話，咁、那個媽媽可能一啲好細粒嘅，未夠五尺嘅咁，咁其實佢都可能未必係處理到佢。同埋當個小朋友發緊脾氣，佢啲蠻力啊嚇，咁你都未必得嘅。咁頭先你講嗰樣嘢啦，就係話如果我作為一個嘅路人啦，咁我見到情況咧，我就真係我都會停落嚟，但係俾翻一個空間之餘，就睇下需唔需要幫手。即係如果係真係有啲危險嘅話，咁我哋都起碼幫下個家長捉下個小朋友啊，或者係即係。你要盡量令到兩個一大一細安全咯。 係啊，最緊要問咗先啦，係咪？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去見到，無論係咩小朋友都好，你都唔會無啦啦走埋去即係摸人哋個細路仔㗎。咁喺當人哋發緊脾氣嘅期間，咁起碼都問咗家長先，你需唔需要幫手啊？人哋話有需要，咁你咪去幫咯。 係啦，咁如果家長係佢自己係唔覺得需要嘅，佢因為佢自己都知道係點樣做，只不過可能那個路人可能覺得不是很認同之餘去加意見，那這個就很大壓力咯。所以其實家長呢他都要處理他自己的情緒，還有個小路仔也都要學習處理情緒的。上一集我們講過就是說當他有情緒的時候，他由這個撼頭將他轉化到可能去打枕頭，那就已經是不同了整件事。咁好似頭先講到出到街咁，我唔會帶住個枕頭出街噶嘛。咁可能咧一啲嘅物件啦，咁當然啦，需要評估啦，即係知道同埋要了解，其實家長好叻噶。家長係知得到個小朋友係需要啲乜嘢，中意啲乜嘢，因為見得太多專業人士啦，同埋即係同埋七日廿四小時對住小朋友啦，咁所以佢會知嘅。咁可能帶定一啲嘅隨身物啦，咁就係教個小朋友啊，當你一覺得唔開心或者係好嬲嗰陣時咧，你就要即刻攞呢個出嚟啦。咁例如一啲嘅一條橡筋都得噶啦，即係要睇下細路仔，可能一條橡筋佢會嗰種感官啊，其實佢個感官啊嘛，佢個感官要 shift 咯，即係轉移咗佢個感官之餘咧，咁佢個情緒咧就會係冷靜嘅。例如好似有一啲嘅小朋友啦，佢就用一啲刷啦，即係好似嗰啲 brush 嗰啲啦，咁可能 brush 啲 skin 啦，即係啲皮膚咁樣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冷靜，即係等於你出去做按摩，你做按摩你會點？ 好 relax 咯，瞓咗覺咯， 係啦，因為佢一路喺度黏住你，其實嗰個感官嚟噶嘛，即係嗰個感官係令到你好有安全感啦，又會係令到自己好放鬆啦，咁你個人就會係冷靜。咁其實我哋大，即係我哋大人係咁啦，咁其實我哋嘅小朋友佢哋都需要呢啲。咁當你轉移咗之後咧，咁佢又冷靜咗咧，咁其實件事就起碼暫時解決咗先咯，因為而家個情況講到好惡劣，就係佢。 喺啲可能喺啲車廂度啦，或者喺一個地方度啦，佢真係突然間有嘢觸發咗佢，而佢係發緊脾氣喺度瞓咗落地下嘅。咁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咁起碼我哋知道有呢啲嘅小武器、小工具。佢咧就可以幫到，即係即時止到咳，咁啊解決咗件事先。咁當然啦，呢件事翻到去咧，我哋要教嘅，即係我哋嘅小朋友要慢慢教嘅。咁點樣慢慢教？我哋不如下次講啊。 好啊，唔該曬 Clara， 唔好客氣，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电台广播24小时无间断播放，会有你喜意听的不同类型节目，想听的歌曲或者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即时天气、财经资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关于政府措施、活动或者政策有关的宣传声带，我们会称之为 API Announcement in the Public Interest。政府就会就一些公众利益有关的政策制作宣传声带在电台播放，令到市民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香港电台作为公营机构，当然会将这些资讯带给听众。下次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不妨留意多些节目以外不同类型的内容。电台广播和混音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赞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够适合当听着烂心事。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 来见你，提防彼此晦气。 神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三的早上，今日都是找到阿昌在这里的。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喂，逢星期三我都记得好像七点半的时间是不是盘点政策啊？ 哇，心水好清啊，没错啊。是啊，咁今晚呢个盘点政策呢就会同大家聚焦下呢个屯门区。咁屯门呢系第一代嘅智慧城市啦，亦都系首个地区呢用轻铁去接驳各区同埋各个社区设施嘅一个城镇嚟嘅。咁甚至乎啦，佢系用基建行先嘅，即系咩意思呢？就系用基建带动房屋政策啊，即系先开通嗰啲道路，先至再谂下啲楼点样起发嘅。咁我哋呢今晚嘅节目呢就邀请咗呢个屯门区议会嘅主席阿陈友海同埋咧屯门区议员阿赖嘉文上嚟分享一下咧，即系佢哋嗰啲相关嘅政策系点样发展，同埋咧点样落实落到去地嗰度嘅。 嗯，屯门区咧由以前啦，即系我同你细个嘅时候就喺度话，哇，屯门都好远啊。去到而家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是、有唔同嘅方法啦，出到去九龙甚至乎港岛啦，发展都相当之蓬勃啊。中间亦都系有赖咁多届嘅咁多位议员啊，咁多位有份建设嘅朋友啊，先至做到今日嘅。咁我哋今日咧要继续为呢一个区咧就谂好多唔同新嘅方法啦、点子去到发展佢哋，咁啊为我哋嘅下一代咧又做得更加好啦，咁所以今日夜晚啊盘点政策咧就讲下屯门区嘅，好啦，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咧，我哋又要揾医生啦噃， 冇错，直落去到八点钟，医生远你啊，咁啊今晚咧会同大家探讨下坐骨神经痛嘅问题啊，咁啊坐骨神经痛咧原来咧即系嗰啲腰酸背痛啊、脚臂无力咧都系坐骨神经痛常见嘅症状嚟嘅，咁啊如果及早发现咧。即係其實坐骨神經痛咧，係可以透過保守性嘅治療去舒緩同埋改善嘅。咁所謂保守性治療係咩咧？好簡單嘅咋，就係改善嗰啲姿勢啦，改善嗰啲步姿坐嘅姿勢啊，多啲休息同埋多啲伸展運動就可以改善嘅咯喎。 係啦 。咁今晚咧，我哋請嚟呢個脊醫咧，同大家解釋下咧呢個坐骨神經痛嘅症狀、預防方法同埋治療方法。咁另外咧，亦都會教下路啊，教下大家一啲簡單嘅家居同埋辦公室嘅伸展運動，等大家預防勝於治療咁話啦嚇。 哦，我成日都聽身邊啲人講咧，就話啊，佢又有坐骨神經痛，咁啊第一啦，我又唔係話真係好了解，所以我今晚要睇啦。第二咧，就係成日喺度諗啊，佢哋係咪真係知道自己係肯定係坐骨神經痛嘅咧？如果你頭先講嗰個叫做咩啊？慢性治療啊？是吧、 保守性治療 咁又可以即係俾佢哋呢有啲 tips 令到自己嗰个坐骨神经嘅问题得以改善啦，咁大家留意住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仲有十点半你一起睇沉船波。 冇错，呢、這个深海沉船呢、這个纪录片系列，咁今集呢会带大家去到地中海有呢个美丽之岛之称嘅科西嘉岛。咁科西嘉岛呢原来喺地理位置上面呢好有戰略嘅重要價值嘅，咁喺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啊，就呢個美軍啊，美國啊，就係喺呢個地方，呢個屬於意大利嘅地方啊，有一個空軍據點啊，呢個島上面咧，美軍建造咗17个空軍基地同埋機場咁多啊， 咁多啊， 冇錯，當時有成20000个美軍進駐嘅，咁二次世界大戰大家知好激烈噶啦，咁所以咧。嗰、那個島啊，呢、這個科西嘉島咧，個東岸水底嗰度啊，埋藏咗好多二次時期嘅戰機殘骸，即係有美軍，有其他有德軍。咁每一架佢哋背後都有唔同嘅故仔啊。咁今晚呢個深海沉船繼續啦，帶大家咧用 4K 嘅鏡頭深入去海底睇下呢啲戰爭嘅殘骸啦。 哇，非常之震撼同精彩啊！咁大家留意住十點半鐘深海沉船。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好，唔该阿昌，唔该小白，同大家睇睇天气。大致多云啊，早上咧天气清凉，同埋一两阵嘅微雨添。下午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噶。依家咧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4%。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期出现市民抢购退烧止痛药的情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话，近日同时多了人购买止泻药，相信同有传近期病毒会引致吐泻有关。

今朝我想讲信我啦。踏入新一年新开始，样样都要新。行出街见到乜嘢最多呢？系咪每一个人着住新衫，改个新形象，特别笑面迎人？又未必、啊。见得最多可能系书报摊讲解运程嘅书。过年前后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部放喺当眼之处。无论封面嘅人系你识嘅或者唔识嘅都有。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呢？非常简单，因为好卖咯。大家都想知新一年运程会系点，自己冇办法预测，唯有喺街边揾，只要付出金钱就可以得到启示。我相信算得最准嘅有两样。第一，出呢本书嘅人已经有财神，买佢嘅书佢就有收入，你已经成为佢财神。第二，你已经破财，因为你使咗钱但係唔一定有收入。你可能会话啦，又唔好咁讲，呢啲嘢信则有，不信则冇，冇人逼你喎。係嘅係嘅，甚至有人会话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係啦係啦，有冇諗过喜欢对未来预测边个年纪嘅人居多呢？早两日途经一座商业大厦，要去处理一啲事务，适逢午饭时间，电梯当然人多啦，有 lift 到就入去啦。电梯通常首先俾人选择嘅位置就系四个角落。当时电梯门一开，里面就有四个人，每人占据一角，左望右望冇得选择，当然企中间啦。从 lift 内嘅气氛就知道，佢哋有啲话题一直讲紧。当电梯门关上，声音就好似还回立体声由我四周传过嚟。嚟自东面一把沉实男士声音就话啦，你乜嘢生肖噶？我即时回望，以为佢问紧我啦，正想讲你问嚟做乜啊之际，喺西面一把少年嘅声音传嚟，佢话属兔。沉实男士声音继续响起，属兔今年犯太岁，你应该要咁样咁样咯。北面又传嚟一把少女声音咁问啦，你系乜嘢星座先？我又想话啦，你知嚟做乜呢？南面一位妇人就讲，我系金牛座。少女声音继续，呢、这个星座2023年有啲运气，睇你自己识唔识掌握。我听完呢两句好想问啦，你咁讲，讲咗等于冇讲，乜都俾你讲晒。少年声音紧接再话，我搵人开咗个盘，算下公司嘅运程系点。开咗个盘，开咗个乜嘢盘？食主菜之前嘅冷盘，还是系睇中边个楼盘？成年人突然加一句，年尾一齐去上翻炷香啦。嚟自四方八面嘅人都相信一啲嘢，就系、是、相信自己想相信嘅嘢咯。还记得当年有人话煲醋食盐偏方有效，大家就会讲。冇理由咁都信，但系同一时间就会相信唔同方法可以预测未来。所以当有人继续相信圣诞有圣诞老人，农历新年有财神，唔好怪佢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觉不枉过这生。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饮食图鉴今日咧就同各位听众咧讲下，既然头先阿欧咧喺优惠嗰度都有讲到啲鸡鸡咧，咁啊寻日嘅时间就好平啦，咁我就冇去买嘅，咁啊但系都会见到哇，啲人真系人头涌涌，证明呢一种嘅食物咧的而且确咧系极具吸引力。可能真係啲一嚟啲醬啦，二嚟可能大家食慣咗，咁啊之前我都睇過啲報道咧，就話到呢一類型嘅叫做速食文化嘅食品咧，就好容易咧會令到人哋好似食到上癮咁樣嘅，係啦，跟住食得多嘅時候咧，佢已經等開始等同你個可以產生一種快樂嘅感覺，咁啊所以咧都即係唔好食太多。如果唔系真系上咗瘾都几麻烦， 咁啊点啊？即系越快乐越堕落咁样。 系啊，所以到时就唔好啦呢个。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类型嘅叫做炸鸡咧，即系嗰啲鸡块咧，咁啊唔同品牌都有嘅。咁但系你又想试下自己整又得唔得咧？咁啊，其实都得嘅。嗱，讲紧自己整咧就唔 系 话 韩式嗰啲啊，整到即系韩式炸鸡咧。 唔系啊，唔系韩式嗰只啊，真系好似系啊，一嚿嚿鸡 快餐连锁店嗰啲 系啊。其实都唔难整，我讲紧嗰个咧就唔系话你自己去冻肉铺，因为冻肉铺都有嘅，有呢一类型 现成噶嘛， 现成嘅鸡块 炸咗佢得噶啦， 系啦，净系炸或者怼入去焗炉嗰度，或者气炸锅嗰度揿扭个掣咁啊出嚟，就唔系嗰啲。我讲紧呢一啲咧，就真系由一件嘅鸡肉开始咧就可以做出嚟嘅。 首先第一样嘢，点样切到佢方块形先啦？你点样切到佢方块？ 你有冇发觉？哎呀，单你讲咗，你有冇发觉咧？佢咧系有几只，唔知系做鸡靴形啊，定系有一个有一个钟啊 bell， 即系英文嗰、那个当当当嗰个钟个形状，因为佢有几只嘅。咁而家我讲呢一个咧，其实你可以自己选择做咩形状都得，甚至乎咧你可以喺嗰啲十蚊店嗰啲铺头咧，佢咪有好多 chop chop 嘅。 哦，买嗰啲我嚟 chop 落去啊。 系啦，买嗰啲唔同形状嘅，有啲譬如系草菇样啊、飞机啊、船啊。 但我成日觉得咧，用嗰啲咧就会浪费咗好多边边嗰啲。 哦，我呢个做法就唔会啦。 哦， 你放心啦。好啦，咁我哋先讲一讲材料啦。咁大家咧可以先准备。 备咧鸡肉。咁啊，鸡肉咧一般嚟讲咧就会选择系鸡胸肉嘅，鸡胸肉或者即系大一大个鸡柳啦，咁啊已经得噶啦。跟住你要准备另外啲材料咧，就系薯仔啦、洋葱啦，跟住亦都要准备埋鸡蛋。咁啊，雞蛋咧其實都係酌量咁啊得噶啦，跟住就放啲罂粟粉啊、鹽啊、胡椒粉啊，去嗰度咧就調一調下個味道。好啦，跟住你放曬落去一個碟入邊啦，準備曬啲材料啦。咁你亦都可以將佢全部咧倒落去一個攪拌機入邊。 嗯， 冇錯，我哋又係將佢攪拌，今次唔用嗰啲密實袋啦，因為要將佢一聲咧就將佢變成 溶咁樣。 冇錯，咁啊跟住，所以你就幻即係想象得到啦。 嗯， 好啦，跟你完一輪之後咧，你就發覺咧佢已經變咗一劈咁嘅嘢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用翻我头先讲嗰啲撮，或者你自己咧就中意做任何嘅形状都可以，例如你中意就系做一个一支咪，做一支咪嘅形状又得啊，或者做一车车又得， 跟住让咗落去嗰个帽嗰度， 系啊， 然之后出嚟就系嗰个样啦， 系啦，咁你咪自己整咯，跟住你就攞住呢一个咁样嘅样子嘅鸡块，你就去之后再烹调嘅。咁我话点解会喺譬如即系十蚊店买个撮翻嚟咧？譬如你有八爪鱼有熊猫嘅，跟住你咪就咁攞嗰嚿嘢就倒啲嗰个鸡肉入去，已经打烂咗嘅鸡肉入去，放入去，或者你就咁攞个撮咧就撮落嗰啲鸡肉嗰度。一拉走佢咧，咁其实嗰啲嘅鸡块咧就已经有晒唔同嘅卡通样喺度，咁你亦都可以你自己选择一啲自己喜欢嘅样子啦。咁如果你喂唔系，我直头中意系最典型嗰只，我中意四方三角形，咁当然欢迎啦。其实你再叻啲嘅，你可以整圆圈，空心嘅圆圈，咁啊好似冬甩咁样， 中间有个窿咁样， 系啦，中间有个窿嘅，咁亦都可以嘅。所以呢个就大家可以发挥下自己嗰个嘅创意啦。好啦。跟住咧就可以，我今次用呢个方法咧就系用呢个气炸锅嘅。咁你先喺气炸锅嗰度咧就铺张牛肉纸喺度啦，铺咗喺度之后咧，咁你视乎翻你自己本身嘅气炸锅，个面啊个 size 有几大，咁你咪自己整翻咁多件嘅鸡块就放上去，然后咧就喷嗰啲油嘅，喷翻啲油上去。如果唔系咧，佢啲气炸锅咧就炸完出嚟咧就嗰个鸡咧就少咗一种油分喺度咧，咁就好鞋口嘅，咁就唔好。咁你就喷落去啦，需要时间几耐咧？咁你就教翻嗰个气炸锅就180度，20分钟。系啦，然后嘘，你等佢即系嘈完20分钟之后咧，你又一拉个气炸锅个柜档出嚟，你就会见到会真系非常之好食嘅呢啲嘅鸡块，而且成个过程咧仲系自己整嘅。咁啊，又我自己会觉得啦，你咁样整咧个价钱咧系平过你去 仲平过佢， 梗系咯，唔系。尋日嗰個真係好難平過嘅，我攞平時嗰價。 平時 你尋日嗰個真係咩嘅？ 但係咁樣係即係雖然個價錢可能係會比較便宜，但冇嗰個醬喎、 啊。個醬咧其實超級市場都有嘅， 係咩？ 但係超級市場嗰啲醬咧就。佢嗰個醬一定係有佢自己調過味嘅， 但係當然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你中意泰式醬嘅，超級市場有啦， 係 啦。如果你中意甜酸醬嘅， 甜酸醬可以喺嗰度買喎。 係啦，甜酸醬嘅，咁你亦都街上面有得賣嘅。咁通常啦。啲甜酸醬嘅味咧，未必同佢哋教得咁，即係同快餐店咁似啊，係啦。咁你又想似佢哋啲味多啲嘅話咧，我有陣時通常啲符 fit 啊，你自己試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加翻啲糖啊，或者加翻啲鹽， 啊、 即係令到佢嗰個味道再增強多啲。通常都係呢啲方法嘅，咁大家可以試下，真係自製呢一個嘅雞煲，咁啊，然後出嚟做出嚟個樣啊靚仔啲啦。 我的享乐时代， 如果你看中一些东 西， 那件货啊未出，那有得订、啊、你会不会订的呢？即系订咗先啦， 会啊，我中意噶。 咁如果订嘅时候，你觉得订个嘅价钱系咪应该会平过？你買現貨啊？ 係 理論上， 即係所謂早料優惠， 早料優惠 類似呢個 concept。 期貨市場係嘛？ 期貨市場 啊！ 但係唔一定嘅喎、 哦，即係訂嘅時候仲貴啊！ 你唔好以為訂係一定平過買現貨喎、哦。咁啊，點解突然間講呢個話題咧？其實呢個話題都即係喺叫做喺玩具界咧，都已經出現咗一段時間，係好多人喺度嘈嘅。咁之前有其中一件產品咧，就更加有好多人大聲疾呼添啦， 大聲疾呼咁勁， 因為訂嘅時候咧。千到万，即系差唔多挨住个二字咁样。哇，因为大家都抢啊嘛。殊不知翻嚟嘅时候，现货好多供应， 系 跌价。 系 头尾争咗成五六百蚊， 哇！ 即系你买现嘅仲平过订嘅，争咗咁多， 一蚀即刻少咗40%。 好啦，咁如果你系揸住张单，你又会点做呢？ 嗱， 你会系你可以系我塔订咯， 死啦！我好想知嗰个玩具系咩嚟添，系啊，我真系好想知。 我推大呢个音乐，然后你识咩俾你知你下 讲， 唔使 讲俾你听。 好 嗱，咁如果你揸住张单，咁你当然落单你都落咗即系几百蚊啦。 系、 啊、咁，你如果我塔订，可能计落条数，我再唔攞，跟住我买翻个现货， 系 咁可能你都仲悭咗噶，即系当然你都会贵过你买现货啦。但你都平過。 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會塔訂。 會塔訂啊嘛。 如果咁樣都仲平咗，我梗係會塔訂啦。 咁如果你係嗰個鋪頭，你又會點做咧？ 執笠咯， 就唔係，但佢批發嚟咗啦。咁嗰陣時咧就係話，好多人就出聲啦。咁就喂唔係，咁而家你冇理由你訂貨，大家都有一個即係、就是、理所當然嘅諗法，就係、是、應該係平過你買現貨噶嘛。 大 家調翻轉頭，仲要揸咁多嘅時候。是不是应该减返个价呢？ 嗯， 冇㗎。是 不是应该你、啊、即我是我铺头你应该减价，减返去现货嘅价，咁嗰啲人先至会锯。 是不是通常就睇返本身铺头佢落货嗰陣时佢因为铺头都係问返 一样啦， 生产商攞个 price 㗎嘛。 咁但係大家都估唔到㗎嘛，即係呢一样嘢呀。好啦，咁如果你係铺头你又会点做呢？咁当其实呢件事就好有趣嘅。有啲铺头呢企硬、 啊。 因为佢话佢个 point 就係、是哦，咁你所谓嘅订货就係你一嚟订咗你肯定有货㗎嘛。咁但係个价钱係大家嗰陣时个合约签咗就係、是、即係嗰陣单就个合约啦。签咗就係你愿意俾呢个钱。咁所以你有呢件货肯定有㗎嘛。 冇商量。 冇商量。 係。 咁但係有一啲呢就中间即係着墨啦。我减返啲。 嗯。 即係譬如我减唔足五六百。 嗯。 我减返二三百算啦。 等你啲顾客调气锯啲啊！ 咁仲有一啲咧，个选择咧就系、是、我唔减，不过我送翻啲嘢俾你， 系 即系用呢啲方法去叫做拉翻匀条数咁样，因为我又唔想个合约精神冇咗，但系我又唔可以减价，咁点算咧？我送翻啲嘢俾你咯， 哦、 即系有啲用呢个方法去处理。咁当然最后咧喺网上啲人都系讲，有啲就话咁如果你订货嘅时候嗰件货平过喺买现货好多。你会唔会俾翻啲钱嗰、那个铺头啊？咁你又梗系唔会啦。咁但系而家贵咗，你冇理由要人哋减价噶，因为呢个又系合约精神啦。咁、啊、呢个就大家你自己去谂啦。 贵咗减价系个铺头自己良心铺头、啊，大家会歌颂佢， 留翻住啲客啊。 系咯。 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就系成日都出现呢个情况。以前咧就系间唔中一件半件，近呢半年咧，琴日经过玩具铺，同个老板倾开偈，哇！近呢半年唔知咩事。经常有呢啲事发 生， 系啊，所以大家都好拗头，究竟系个市有问题，定还是大家个人有问题？ 唔好乱咁落订。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